标人民的和平和安全。南美国家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重开连接两地的其中一个大桥过境点，标志着两国全面恢复开放共同边界。哥伦比亚商务部长说，重开共同边界对两国经济和社会都有积极意义，强调不会再容许过境点关闭。哥伦比亚时任总统杜克因为质疑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2018年大选中连任的结果，结果马杜罗宣布和哥伦比亚断交。到2022年哥伦比亚新任总统佩特罗上台之后，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并且推动重开边界，希望重振两国贸易。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六级，有几阵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到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北风4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2公里有雨；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Bye.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啊，吓咁啊，一月二号咁啊，亦都系2023年咧，咁啊，第一次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咧，同各位听众打招呼吓。咁啊，寻日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咧，天空海阔都同大家见面咗噶啦。咁啊，今日咧就系晨光第一线第一次咧，就系喺2023年同各位听众见面。出边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啊吓。咁啊，早上嘅时间亦都见到12月初呢个11嘅，咁啊，所以咧都喺好快啊，又系。即系今日公众假期啦，不过好快脆咧，亦都系两个星期之后又到咗呢个农历年啊，咁啊，所以都系有啲嘢要准备噶啦啊，咁啊，大家都要快快手啦，咁样咁啊，呢一扎嘅假期啦，咁啊，同埋呢一扎嘅上工嘅日子咧，可以话突如其来，哇，又嚟得咧，令到我哋嘅生活咧，即系倍添姿彩啊！呢两个星期咧，可能好多朋友都要忙住咧，就系做一啲嘅开始做一啲年货啊，各样嘢要入下仓啊，咁样。即係可能有啲人又會話係、哦、都要真係都唔係話好快啊，要去銀行嗰度唱定啲新嘅鈔票啊，即係有呢個傳統嘅習俗嘅。咁啊，唔知道你又會唔會為咗好快脆咁啊，兩個星期之後咧，咁啊喺1月22號亦都正式咧就係春節啦。咁啊開始，咁啊亦都咧又有啲假期喺度啦嚇。咁啊又有其他嘅安排，唔知嘅。咁啊你自己去到選擇啦。1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70%啊。咁啊今日咧直。都是开始啊！晨光第一线，星期一的早上和你们见面，有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白卷豪小白，你们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成日都话做人一定要够聪明、够醒目咧，才可以就系渡过好多唔同嘅难关，迎接唔同新嘅挑战啊！嚟到新嘅一年，我哋当然希望咧就大家系精精神神、醒醒目目嘅，继续咧就系迎难而上。特别咧系而家都见到好似疫情方面咧有啲曙光啦。咁啊出边咧，例如行过啲郊野公园啦，哇！嗰啲嘅人咧，真係相當之多啊！特別咧，係去一啲可以用政府合法嘅燒烤場啦，去到 BBQ， 哇！嗰啲真係個個路都有人喺度燒嘢食啊！有一種咧，就係完全復常嘅感覺噶嚇，咁亦都希望咧，就係快啲連埋其他生活上嘅細節咧，都完全復常咁就好啦。咁但系有阵时迎接一啲新嘅挑战咧，唔一定话下下咧都系一定要用啲好精明嘅头脑噶啊！即系无论几聪明嘅人，佢哋都会顿悟到一个咧非常之特别嘅叫做道理。一句说话叫做傻人有傻福，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有阵时咧即系叫做唔系话嗰个人咧真系彻底傻噶，系佢用一啲咧可能唔需要太精明嘅方法，用一啲悭水悭力啊，顺应自然嘅方法咧。去到迎接不同的挑战，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的。新的一年有些事情当大家真的要绞尽脑汁去到做的时候呢，当然要加把劲了，勤力一点。但有些事情可以令到自己是一个休息的机会，可以随着时间远一点地说，随着缘分去到慢慢解决的时候呢，又不妨用这些方法去到随遇而安，可能令到你2023年是一个解决问题之余，亦都是可以令到你减压轻松的方法。 笨小孩， 笨小孩， 笨小孩。 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哎、 发现啊，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 花自然会开。 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 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 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呦，望着胸口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你说的，哇 塞，笨小孩。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再来啦。哦吼吼，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你好。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晚上寂寞难耐。 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 哦，他们说 啊没有啦。 Sorry Sorry， 一首歌曲笨小孩。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6:16的时间有晨光 Coffee Time， 一起 keep keep 报纸了。不过都望一望出面嘅天气先，大致多云。早上，哎呀，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你又点估到呢？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系20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都系属于低水平嚟嘅。咁啊，揭揭报纸嘅时间咧，咁啊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啦？早前咧，咁啊喺国家方面啦，亦都有一啲叫做首次啊，喺港澳咧就选拔咧一个航天嘅载荷专家。咁啊，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咧，咁啊其实喺寻日嘅时间，亦都见到咧，咁啊孙东教授啊行出嚟啦，就话到啦，本港咧有120人咧就报名。咁啊，当中咧40个人咧就经过初步嘅轮选之后咧，就会进入下一阶段嘅一个选拔推荐咧，就俾国家噶。咁啊，当中男女嘅比例就各一半啦，40%咧就嚟自院校嘅人才，60%咧就系嚟自呢个科研嘅机构噶噃。咁孙东亦都话到啊，期望最终能够咧就选出最少一位能够代表香港成为国家太空科研人员。呢啲机会咧，真系可一不可再啊！就算你话喂，我俾钱上太空得唔得？得咁，都有好多人咧系俾钱上太空嘅，唔多唔多。咁啊，但系如果你话能够代表国家上去太空嘅，又系另外一个讲法嚟嘅。本港已经收到咧就系120份嘅申请啦。咁啊，过去两个月咧亦都真系好努力噶，去进行一啲嘅轮选。头先话过咧，有40人咧就有资格进一步嘅去到选拔噶。咁啊，嚟自边个界别嘅咧？嗱，有医学啦、工程、物理等等嘅范畴噶。咁啊，有头先话过有40%咧就嚟自本港各大院校，60%咧就嚟自国家太空科研人员、政府研发中心啊、生产力促进局、科学园以及咧就数码港园区嘅科研机构企业噶，仲有嚟自医管局等等添。选拔人士咧，咁啊对于航天嘅事业咧系肯定系充满热诚噶啦。咁啊，亦都咧就系话到相当之厉害啊。 有选拔人士咧嘅子女啊，对于父母有机会咧成为太空人，亦都觉得已经系好自豪啦。跟住点咧？跟住亦都会进行咧就下一步嘅轮选，咁啊其后亦都需要咧就安排咧就全个家庭嘅成员咧就进行身体检查，所以咧咪会见到佢屋企人啊咁样，就即系知道整个嘅家族咧都系健康嘅，咁啊更加咧就有利于上太空嘅，咁亦都系筛选嘅轮选嘅条件之一啦。另外咧，亦都見到咧，就孫中教授就表示啦，咁啊，政府喺上個月咧就公布一個叫創新科技發展藍圖，咁目標就係十年之內咧就將製造業嘅本地生產總值啊，由1%提升到咧就5%，咁啊有指咧，呢個嘅指標啊，就係肯定係實事求是噶啦。佢認為啊，創科嘅業咧，創科業界咁啊首五年發展咧就係最辛苦噶，咁需要解決人才、土地等等嘅問題。咁但係經過政府積極咧就搶人才之後，咁啊亦都話到本港喺吸引同埋挽留人才成果轉化落地上面咧係有做得不足嘅。咁啊政府咧咁啊將盡可能咧就提供更加多咧就機會俾科研嘅人才，希望咧大家可以共同啊做得更加好嘅將來咯。所以咧香港未來咧都係機遇處處啊！ 照在月光的心，能滴到天荒，蒙在薄霜的背，可压到地老，再拍就要分，为夜来会醉，这小小晚餐可抵抗巨变，是袈裟赖，还外带烤鸡。明明蜜蜂空得，可释放时间，在胃里片刻，能支撑一世。这简单晚餐，可享到盛宴。原来回味就要醉。再消化，再睡，再肚饿一次。明晨又像个黑盖，与黑盖见面。原来同在就要珍贵，再相信，再醉，便从头。这烽烟亮起烛光，都可以盛宴，营造幸福之家，在盛世中央，承认自己天真，总好过颓废，没事也庆祝，能青春不老。这简单晚餐，我享到盛宴。醉着来慢慢的醉着，与成就历史吃有机的菜，谈模糊的爱，就贪生的意思。就要醉着，再消化，再睡，再肚饿一次。明晨又像个黑盖，与黑盖见面。原来同在就要珍贵，再睡。从头相依，前面或者烽烟亮起烛光，都可以盛宴、啊啊。前面或者烽烟亮起烛光，都可以盛宴。 一首作品嚟自邝星宇嘅《慢慢咀嚼》。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星期一嘅时间咧，梗系讲下啲好人好事啦。其实咧，早前咧亦都有留意到啊，咁啊，港铁嘅美孚站咧就有一啲叫做雀鸟嘅陷阱啊，咁啊有啲雀仔咧咁啊撞到一啲叫做反射自然影像嘅一啲落地玻璃，咁啊雀鸟咧好简单嘅啫，以为咧就可以飞到过去，咁但系撞到建筑物，造成咧就系受伤，甚至乎咧就死亡噶。港铁公司咧就系就美孚鸟撞一事啦，咁啊一直咧都系有同呢啲嘅团体啊、环保团体啊，或者系爱护动物嘅团体咧就保持沟通噶。咁啊早前咧已经喺美孚站嘅大堂部分嘅玻璃外墙咧就贴上防鸟撞嘅贴纸，咁啊探讨咧系咪可以减低相关嘅情况。咁啊经过呢一啲咨询嘅专业意见之后啦，咁啊由于美孚站附近咧即系譬如荔枝角公园一带树木亦都较多啊，咁啊于是乎佢哋咧就扩大呢一个咧就贴纸嘅范围啦。咁啊美孚站大堂嘅外墙啦，超过100块嘅玻璃都会贴上咧就系防鸟撞嘅贴纸嘅，咁啊等啲雀仔望到嘅时候啊知道佢喺碰墙啦。咁啊，观鸟会亦都咧就系有份咧就去到留意住呢一个嘅情况噶。咁我哋话到过去一年咧就多次去信咧就港铁公司要求解决咧就系鸟撞嘅问题。咁啊，亦都有唔同嘅关注团体啦，去到咧就一齐发声噶。咁佢哋咧就见到啊个问题都系有正视到噶。咁啊，但系咧其实除咗美孚站之外啦，仲有唔少嘅铁路站都有机会咧出现呢啲嘅问题，例如系青衣站咁样。希望咧就一齐咧就为保护雀仔咧咁啊出翻一分力啦。啊，雀仔系惨嘅，有阵时佢哋眼睛同我哋睇嘅嘢咧，有机会咧系不一样啊吓。咁啊，睇翻呢一个美孚站嘅情况啦，有107块嘅防撞防鸟撞风险嘅玻璃之外啦，连同呢个站 F 出口附近亦都有一排咧就潜在风险嘅玻璃，嗱已经咧就全数贴上呢个防鸟撞嘅波点贴纸啦。咁啊，对于即系保育嘅鸟类嚟讲嚟呢个而言啦，绝对系一件好事嚟嘅，好消息嚟嘅。咁啊，佢哋有啲专家就指出啦，最新一个咧鸟撞报告最快要到明年年头先至会出现嘅。虽然成效未必咧就即时喺呢一个嘅数字上面反映得到，咁但系咧就选用咗呢一类型嘅叫做波点贴纸啦，亦都系参考翻外国嘅鸟撞一啲嘅个案。咁啊贴咗之后咧，希望可以令到鸟撞嘅问题大大减低，咁我哋咧又可以见翻啲雀仔咁开心喺度唱歌，人都开心啲啦。 从前里那灯火。闪闪星河，流行过那些歌，徘徊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曾经风光过，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那一首歌，旋律中跌宕，更替了每个新旧节拍交错，如时间穿梭，在这好地方，在翠华港，细数老街店铺和杂行，让这古旧的改造出生命的风光，但不变的可是种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是家里有种爱能独有，红楼里有几多随年岁结果，流传到。有几多情怀似最初，可霎眼随风飘过。 注满这时代最缤纷的耀眼星火，长街中闯浪，这协议感觉享受脱去束缚，来和我一伙，旧有的地方共享造访，最古老的变化前寄望，望向想象的生活可不断的奔往，就可踏出圈里。 时间嚟到早上嘅6:29，一首嘅作品嚟自 Mike 曾比特嘅重建。17度嘅气温，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大元号早上，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已故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的遗体移送到教会之母修道院里面的小教堂暂时停放。教廷新闻办公室证实，教宗方济各星期六得知本笃十六世离世之后，随即前往修道院，并对着遗体祈祷。遺體將於當地星期一朝早移送聖伯多六大教堂俾信眾瞻仰，葬禮就會喺禮拜四舉行，由方濟各主持。梵蒂岡話，按照本篤十六世生前意願，葬禮會係簡單而莊嚴。本篤十六世最終將會長眠喺聖伯多六大教堂下面嘅教宗陵墓。美国纽约州州长霍楚签署法案，批准当地实施一个人在离世之后以人类堆肥法埋葬，是全美国第六个州份实施这种被视为较土葬和火葬更环保的替代方案。人类堆肥法又名天然有机还原法，做法是将死者遗体与木屑、鲜花、稻草等植物材料一起摆入一个密闭的容器里面，在微生物作用底下逐渐分解，亲友在大约一个月之后就能够取得由此产生并含有丰富营养的土壤，可用于种植花草树木或者是种菜。报道说，对于土地有限的纽约市等城市地区，人类堆肥法被视为一种非常具吸引力的埋葬选项。不过纽约州的天主教会长期反对有关法案，认为人体并非家庭垃圾，有关过程完全不符合虔诚对待遗体的标准。加拿大一项禁止外国人购买住宅物业的命令星期日生效，旨在压制投机活动，为加拿大人预留更多的房屋。这项为期两年的临时措施是总理杜鲁多前年竞选期间提出，当时很多外国投资者和公司购买加拿大的房屋，投机活动猖獗，导致房价飙升，很多加拿大人没办法买楼，但实际上很多房屋最终无人居住。到胜选之后，自由党推出禁止非加拿大人购买物业的法案，温哥华和多伦多等主要城市也都对非居民以及空置的房屋征税。本港昨日新增23361宗新冠确诊个案，输入占326宗，再多62个患者死亡。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柏星说，随着社会活动增加，本地个案难免进一步上升，但社会已经建立较广泛的防疫屏障，而且本港医护经过三年抗疫累积了丰富经验，医管局也都强化了应急的能力，相信定必能够跨过今次挑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老公，你睇，我哋坐紧呢架高铁，时速成300公里啊！ 大湾区11个城市之间嘅高速公路、高铁网络等基建都非常发达，由香港去大湾区各个景点、城市，真系哇咁快就到！ 内地亦推出咗好多便利香港人旅游、休闲、置业同退休生活嘅措施，大大扩阔咗香港人嘅生活圈。 所以话，大湾区生活大把选择。 2022年我达成了几个目标，2023年我要为自己定立更多啊！ 细佬，在你定目标之前，我想关心一下你张太空卡实名登记了没啊？ 吓， 未完成登记的太空卡在2月23日之后就用不到的了，快点准备好去登记。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又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18间指定邮政局找人帮你都得。然后啊，你咪再展望你个2023年嘅宏图大计咯。 收到，新目标就由电话卡实名登记开始啦。 有咩唔明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发明家之所以要发明，是为了分定是为了分顶？ 是爱呀哈利。 创科人员搞科研，是为了拯救地球抑或统治地球？ 是爱呀，是爱呀。 创科人员搞科研，是因为对人的关爱呀。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厂，每集请来一位本地创科人物，娓娓道出他们科研成果背后的动人故事。今晚7:30，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起身啊，6:36啊，今日1月2日，你估个个都有假放嘅咩？有好多即系服务性嘅行业啊，或者做一啲交通嘅朋友咧，咁啊都系要继续努力翻工嘅。咁所以起身啊呢句咧都好啱用。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我哋都要起身啦、啊，钟哥系嘛？早晨啊，钟哥，新年快乐！ 早晨啊，小白，新春大家。 新春大家唔系农历年嗰个先讲嘅咩？ 就是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快樂快樂咧個諧音咧，你可能一邊咧就會諗係 happy 嗰個快樂啊， 係啊係係， 你一邊咧可能係好快落去嗰個意思啊， 哎呀， 即係咁佢唉唔好聽喎，唔好意頭喎，唔好講快樂啦，不如講大吉啦，咁有啲人就好好執迷呢啲咁樣嘅叫做迷信嘢咁樣噶嘛， 嚇係啊。 所以就冇亂講快樂快樂咁樣， 係喎、哦， 嗯，即係等於咧，你都做過好多次嗰啲大會嘅司儀啊，咁你去啲公司嘅時候咧，千祈唔好叫啲高層 落台嘛， 係啊，咁落台其實佢上咗個台，咪落翻個台咯， 係啊， 咁但係可能有啲老細咧就會覺得唔係、啊，你叫我落台，係咪即係離開呢一間公司嗰種落台啊？ 嗯， 咁我哋又要避開唔 係啊，我都會 好多避忌， 都會講翻我都會講佢哋喺前排就座咁樣嘅， 係啦、啊，請就座咁樣、啊，就座咪啱咯，坐低落台就唔係好啱數咁樣。 係喎、啊，咁如果你話2023年啊，其中一個最穩陣嘅方法可能係 Happy New Year 喎、 啊。嗯，係啊，高興啊，新春高興啊，新年高興咁就算啦、啊。 都啱喎、啊，都啱喎、啊。係每一年咧，其實好多人都會為自己定一啲新嘅目標嘅。 嗯。 咁啊，有冇啲方法可以令到大家喺呢一年入邊定嘅目標咧，比較上容易實現咧？嗬。 係冇嘅。 唔好咁啦，唔好咁啦，今日。 第一日 應該冇 嘅。唔好呃大家。你想想由小你出世到今日，你有哪一年的新年愿望 而是可以扶扶碌碌可以达成的？ 细个讲嗰啲咩要升班嗰啲咯，咁系过关咯， 系咯，你即系过关啫。咁当然咧，有啲人话唔系喎，我冇谂过中六嗰啲彩票，我中咗喎咁样，咁啊冇得好讲啊！你讲到咁极致，系咪先？咁但系咧，绝大部分，例如话，我想今年譬如话考第一，或者我要跑步，嗰个成绩点样？咁如果你唔付出努力嘅话呢，其实去到年尾未又系一样。 嗯， 咁所以呢，新年头譬如一月一号你立低一啲咁样嘅志向呢，最后你都要做先得嘅。 嗯， 唔做系冇用㗎嘛。 係呀係呀係呀。 以前细个阿妈讲得最多嘅就係、是、你讲咗你要做先得喎。 嗱、 你唔好讲咗就算喎。 係呀。 咁所以呢，我已经由嗰陣时开始已经有一个心态，就係讲咗啲嘢你真系要去做咯， 同 埋调翻转嚟就系唔好信讲嘅嘢，包括自己讲嘅嘢，你都唔好信住。 咁紧要， 你真系做咗先咯。 哇！ 所以我系行动派啊。 行动派又啱、哦。 系啊， 系啊，即系你唔好净系得个讲，要做出嚟。咁用呢个事实咧，就话俾人听，系真系做得到。就好似咧，我哋上个星期都有讲，而啲电影咧比较上出色嗰批嘅电影。佢系用动作带一啲嘅 message 出嚟， 系 唔系纯粹用把口话俾你听？啊，佢讲紧啲乜嘢？嗬， 譬如讲翻我哋最近啱追完嗰套《金石之国》咁样，即系好多人都喺度话讲得太多，讲得太多。其实我睇完啦，咁我都觉得， 我都睇晒啦， 睇晒啦， 系啊， 因为做少少影评咁样，其实佢唔使讲咁多啊。点解咧？因为喺嗰啲游戏部分已经睇到嗰啲角色咧。做咗啲乜嘢選擇嘅咧？已經睇咗。咁佢之後再講，其實就係講多咗咯。 哦，係啊，係啊，我 睇咗嘅啦嘛。 係啊，我喺呢套戲上面咧，有其他體會喎、 啊。有乜嘢啊？ 係啊，而家講埋定轉頭先講啊？ 唔好，咁留翻嚟等埋我一齊講啊！呢、這個 係啦，係 啊，係啊。不過可以都講咗先，其實我睇得好開心嘅成個戲，即係好滿足啊！ 我都有呢個感覺，我都有滿足嘅感覺。 嗯， 系啦，阿 O 应该持同我哋持一个反对嘅声音噶啦， 相反态度啊， 咁先好讲啊嘛。 好啦，等埋佢翻嚟一齐讲啦， 一阵翻嚟再讲，拜拜。 陈哥嘅听众，大家开心心啊， 系大家开心心啊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不知道大家咧会唔会在假期的时候咧就去玩一啲机动游戏，或者在外地玩，有香港都有机动游戏玩啦。好啦，当你呢就係、是、玩嚟过山车咁样。过山车我自己都几鍾意玩嗰啲呢，就360度呼飞嚟飞去呀、啊、即係啲避若狂咁样。跳楼机呀，即係总之机动游戏令到个人呢充满咗离心力嘅。感觉呢就好似自己懂得飞咁样，咁当然都係喺个路轨上面啦。但呢一种冲刺嘅感觉呢，係令到我呢啲人会觉得嘩厉害呀、啊、有刺激嘅感觉。但係点解呀呢啲嘅飞车就算360度嘅时间呢，个人都唔会跌落嚟。咁当然啦，大前提咁我哋一定有呢个安全带先啦。好啦，同呢个离心力呢係非常之有关系嘅。地球上嘅物体呢都係受到重力呀。重力咧，即系地球本身核心所牵动出嚟嘅一股嘅力量，咁我哋咧就会黐住喺个地下嗰度，咁而喺地球表层嘅嘢都会咧就系受到呢个重力咧，呢个重力带出嚟嘅力量咧吸引，而好似咧就想去地球中心嗰股力量咧所带动而去嗰个方向，呢个咧就系重力嚟噶。咁但系咧叫做玩过山车嘅时间，就算转一圈。坐在上面的人也不会跌下来，其实这个就是要从离心力那里讲起的了。 大家都知道啦，喺个过山车嘅过程入边啦，咁就有一个咧，一个圆圈咁样嘅，飞上呼碌一圈，上翻落嚟。就算去到顶嘅时间都唔会跌落嚟，咁原因就系因为受到往外嘅一个离心力嘅作用。换句话嚟讲啊，呢个作用就喺旋转嘅一个过山车嘅离心力啦，同重力咧原来互相抵消咗，所以人咧就唔会跌落嚟啦。科学上面咧，我哋就除咗讲离心力之外啦，仲会话离心力同重力咧系互相抵消咗呢一个嘅力量，所以咧先至咧人类唔会跌落嚟。咁但系离心力嘅大同埋细，就随住呢个物体嘅移动嘅速度咧，原来会改变嘅。所以咧过山车嘅速度如果变慢嘅话咧，导致离心力不足，咁就好难抵消呢一个嘅重力啦，人就会呢个时间跌落嚟啦。换句话嚟讲啊，即系话过山车咧要够快，佢个力量咧要够速度去到达到某一个嘅时速，加埋呢个重量，经过啲精密嘅数学计算之后咧，原来系可以同重力互相抵消。喺呢个时候，人咧就会有一种咧好似浮咗喺天空上面嘅感觉。我都可能系喜欢呢一种嘅感觉，所以咧就中意玩过山车嘅人嚟嘅。唔知道你又中唔中意玩过山车，定还是你都系觉得都是脚踏实地黐住个地下好似稳阵啲。你玩过山车嘅时间，唔知道你喜欢坐哪一个嘅位置呢？如果是他唱呢首歌嘅时候，他就是坐前排嘅位置唱歌啫，唔代表呢位歌手呢他玩过山车或者他喜意玩过山车都要坐前排位置嘅。听听个新作品《前排位置》，佘之曼。 全凭你眼神会发亮如水晶，迷途于星辰，你会前来引领。银河太远，尚有你这颗守护星，环绕我最重要路程。时常以笑容盖过疲劳心境，浮沉于天平，偶尔遗忘本性，其时听你唤我最简单的名称，提醒我努力得到和应。由你的声音轻轻呼喊名字，当中充满意思，漆黑之中给我提示，光阴的意思能给你宠爱，不管碰上任何事，悲喜感觉与你相似，灵魂上靠倚，最风筝的一个奇遇，起点转眼到此，弯弯曲曲不太容易，你守护如待我小孩子，你令我知，每到消失方向远又易，始终给我最前排位置。 转眼到此，弯弯曲曲不太容易，你守护如道。 命既贵重而奢侈，沿途的光荣有你沿途恩赐，成梦与你做我这相依的信子，还比我更认真更在意，能怎去答谢这个天使。 小姐先晚以前排位置。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的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今日低水平来的。另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呢，刚刚见到它生效了。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放假关系啦，咁所以 KOL 系列咧，咁今日咧会同大家咧就八拳图啊，望一望咧就喺科技界2022年啊，有一个咧就回顾噶，咁到底有啲乜嘢嘅事件咧都几值得咧就系 IT 界方面咧嘅留意咧，咁唔单止 IT 噶。科技界亦都係一樣嘅喎，當中咧，即係如果你話離開地球嘅科技，當然要講下嫦娥五號啦。發現咧月球可能咧就存在有水嘅證據。咁其次仲有科技消息嘅包括咧，就係、是、有一位外國方面啦嚇，咁呢一個嘅Twitter 啦，咁亦都咧就係、是、有一個收購嘅活動啦。咁啊 ，emo 咧，咁佢自己本身喺呢一个 Twitter 上面咧，整个故事都可以话咧喺呢个2022年啦吓，咁啊有几多嘅花边新闻睇到啊，咁啊见到咧佢又突然之间提出咧就收购呢一个嘅推特啦，亦都突然之间咧曾经又话喂，咁我唔买啦，咁啊到准备咧就对簿公堂嘅时间咧，最后一刻亦都决定会买，咁喺交易嘅整个嘅过程入边咧，亦都咧就系有好多嘅新闻消息啦，又话到会唔会对好多人咧一啲叫做解封啊，即系个账户会唔会解封啊，各样嘅嘢，咁啊都系几特别嘅，即系做咗好多唔同嘅新闻消息出嚟啊！咁另外再睇翻咧，有关 I T 科技界方面嘅，咁啊例如就系欧盟确立咗咧就 U S B 呢个 Type C 啊，咁啊为通用嘅充电一个装置嘅一个协议啊吓，咁呢个到底系点样咧？其实就好似我哋而家成日都系用去到差电嘅时间啦，可能你用某一种嘅手机品牌嘅时候啦，你发觉咧，个差电口啊，成日咧都系同其他嗰啲格格不入嘅，咁呢个咧就造成咗一啲叫做资源嘅浪费。咁啊，业界亦都咧就系确实咗啊吓，咁如果某一啲嘅公司咧，佢哋自己生产嘅一种嘅充电嘅口嘅话咧，其实咧可能就造成咗一啲叫做浪费，同埋咧而家即系叫做希望大家咧又环保啲啦吓，咁所以就将呢个 USB 嘅 C 嘅型号，即系我哋简称 Type C 咧，咁啊去到咧喺欧盟方面咧，咁啊亦都确立咗2024年之前啊，所有嘅呢一类嘅行动装置咧都要改用呢一个 Type C。咁受到最大冲击嘅，相信咧都会系少数仲系用紧咧就 Micro USB 嘅产品之外咧，咁啊仲系咧就系苹果产品啦。因为苹果产品一直咧都系采用单一嘅接口，咁亦都会扼杀咗咧就系创新。欧盟系咁讲嘅，咁亦都话到咧就系继续都系讲翻呢个环保嘅问题啦。咁啊，所以咧呢一个嘅问题咧，咁啊 Type C 咧，我自己个人嚟讲啦，如果作为用家嘅，咁当然你话我所有嘅装置，无论系电话啦、电脑啊，甚至乎屋企好多唔同嘅装置都系用同一只嘅话咧，咁啊方便啦，即系啲线咧就唔需要咧，就系成日换嚟换去啊，咁啊旧嗰啲咧就可以拎去重新再做啦。如果拎去环保角度嘅话，就唔使再烦啦。咁啊亦都可以见得到咧，希望嘅将来咧就唔需要咁多呢啲唔同嘅头，即系换嚟换去其实都好麻烦，好伤脑筋。如果有啲线系啱用嘅，咁咪一开几，咁啊对于科技甚至乎环保咧可以取得一个平衡。咁另外咧就係、是、見到啦，專攻掃地嘅機械人有叫做 iRobot 啦，咁啊俾外國一個嘅知名網站 Amazon 咧就以17亿元咧就買咗，咁呢個都幾特別。咁呢個 iRobot 咧，咁啊喺掃地機械人嚟講咧就最早期嘅競爭者之一嚟嘅，咁啊亦都就係叫做撞牆啊會轉向嘅一個操作模式啦。咁但後嚟出現咗咧就視覺同埋光度一個嘅傳染嘅。即系一个导向啊，甚至乎具备咗咧就系地图嘅绘制功能、记忆功能之后咧，呢一个 iRobot 咧就不再有明显嘅优势啦。咁所以咧呢一个即系用咁高昂嘅价钱买咗呢个iRobot 咧，亦都系成为咗2022年嘅新闻消息之一。 咁另外仲有啲乜嘢咧？就係、例如啊咁 Meta 宣布咧就超過11000人嘅一個大裁員嘅行動。咁結果亦都見得到咧，呢幾年入邊元宇宙啊喺世界各地嗰個發展啦，都相當之厲害啊。咁到底會唔會再繼續發展落去咧？元宇宙又聽到啲聲音咧，好似話有少少回落嘅跡象，又係咪真嘅咧？咁我哋喺2023年咧繼續拭目以待。除此之外咧，亦都見得到咧 YouTube 啊呢一個咧更新廣告安全內容咧嘅政策，咁又有更加多嘅遊戲相關影片咧，亦都會將會咧就係被標籤啦。咁見得到 YouTube 為咗避免廣告上面咧一啲不適合播放嘅廣告或者一啲敏感嘅內容咧，就不斷出現。咁一直咧就有一種咧叫做中文寫住咧就係黃標嘅功能嘅。即係發現內容不適合喺廣告之處嘅時間咧，就會移除呢個廣告嘅顯示，令到佢冇辦法咧就產生呢個收入嘅來源。咁最近咧，佢哋亦都更新咗內容審核嘅政策，又令到更加多嘅遊戲相關內容咧就被呢一個叫做黃標嘅處理。今日亦都咧就係對於一啲年紀細嘅用家嚟講啊，當然會係一啲帶嚟嘅好消息啦。咁但係如果對於平時靠呢一類型收益嘅話咧，咁可能咧會遇到一啲嘅叫做收益上面嘅問題啦。咁所以咧，即係呢啲都係要留意住啦嚇。咁其次咧，見到今年度啊，有好多人咧亦都見得到嗰個發展咧喺網上邊亦都多嘅。譬如咧就澳洲新增咗一個咧就叫做 .au 嘅網址，可能咧係啲消費者嘅陷阱嚟嘅，呢啲大家都係特別需要留意。咁仲有好多咧，有關於譬如係2022年嘅或者2023年嘅，到底有啲咩特別要注意嘅話咧，咁啊繼續可以留意住我哋喺晨光第一線職場 QL IT 系列嘅環節啦。 有人精神平平孤单，我们发了几颗，你善难落了款。 之前揾你呢首嘅作品啊，嚟自周杰伦嘅《红颜如霜》。十七度嘅气温啊，咁转头七点嘅新闻简报之后咧，会分流广播，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另外晨光第一线继续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我哋转头再见。 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临时代办黄恩强调，新机场成为中尼共建“一带一路”嘅一张亮丽卡片。新機場不單止是便利尼泊爾與中國及世界各國人員往來的航空樞紐，亦是見證中尼患難真情和友好互助的友誼工程，成為構建中尼命運共同體、攜手實現共同發展繁榮的生動實踐和有力見證。天氣方面，一度雲帶正覆蓋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同時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023更有爱。 我是音乐树的艾力啊。我妈妈咧细细个就同我讲，佢好中意听电台噶。到个仔大个真系做电台，我相信我只要做好每日嘅节目，做一个好 DJ， 对佢嚟讲已经系最大嘅骄傲嚟噶啦。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台话你知，经我深思熟虑再精挑细选，我终于决定到买边几款物联网装置，塑造我嘅智能家居啦！ 真唔真啊？万一买咗啲保安功能差嘅物联网装置，就有机会俾黑客入侵，后果可以好严重噶、啊。 我梗系知啦，所以我已经睇咗我嘅深水装置，系容许我更改预设密码，同埋支援硬体同软件更新，仲更新得几频密添。 咁装置制造商资料呢？有冇睇下佢哋嘅信誉好唔好？过去有冇涉及违法行为？又或者会唔会已经结咗业啊？ 一早睇埋啦，而且我拣啲装置嘅制造商或者供应商系有提供查询同支援服务，有咩问题都可以揾佢哋了解同埋问清楚咧。 好嘢、啊，真系有做足功课啊！咁最后提埋你啦，记得要睇清楚啲私隐政策，了解装置会收集边啲资料，收集嘅资料系唔系必要，仲有就系啲资料会点样被使用、披露或者分享。 知道啦，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善， 二台话你知。 好多人都换咗证啦，点解你仲拎住旧款智能身份证？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会喺2023年2月11日后停止接受换证申请。而领证服务将会维持至2023年3月3日。换证最后阶段，把握时间换证。未换证的就快啲预约啦。 啊，点拣呢 ？CIBS 人人广播，仲谂申请边一季啊？过晒秒啦，等下一期啦。 我系谂紧投票拣边一个节目教师成为 CIBS 节目咋？ 哇，呢、這个有创意，嗰、那个有意义，真系拣到怀疑人生啊！ 重点不在乎你点拣，在乎你一票先系社区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公众投票现已展开， 网上投票 CIBS.RTHK.HK， 截止投票1月8日。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上7:09嘅时间啦，咁啊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啦，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嘅。咁啊转头啊打俾阿欧问一问出边啊，即系实时嘅天气情况先。咁如果你话交通嘅话咧，咁啊今日公众假期啦，咁啊交通组咧就休息嘅。咁啊但系晨光交通天文台啦，咁啊白元浩亦都咧就系先喺呢一个嘅透过呢个地图望一望出边嘅叫做实况咧，咁啊见到大致上，因为真系公众假期。咁啊，都系成个地图都相当之干净噶吓，咁啊冇乜咧一啲特别挤塞嘅情况出现嘅，咁啊所以亦都咧就系喺翻呢个运输处上面啦，揾翻一啲咧就交通嘅公告俾大家知道，咁啊驾驶人士都要注意啦。嗱，为咗配合湾仔发展计划第二期嘅工程，咁啊当局咧就将会喺下列嘅时段咧就实施一啲嘅措施嘅，咁啊当中咧有啲临时嘅交通安排，咁啊亦都咧就系已经开始咗噶啦吓，咁啊喺呢一个嘅位置。大概喺边度咧？就系、湾仔红兴道、马斯道、运盛街以及咧就系运盈街咁啊交通嘅安排嘅。咁啊，亦都咧喺呢一段嘅时间入边啦。咁啊，沿住红兴道东行以及咧就运盛街北行前往北角以及咧就九龙东嘅车辆咧，将会改经红兴道以及咧就红兴道天桥嘅。咁啊，其实有好多嘅措施咧喺路面上面咧，亦都已经咧就系见得到嗰啲嘅交通改道嗰啲黄色指示牌呀。咁啊，驾驶人士咧只要遵从翻呢一个嘅情况去到咧，咁啊睇翻啲路牌，咁就知道点去噶啦。咁另外湾仔以及咧就系中环嘅一个绕道隧道嘅临时交通安排啦，亦都系有嘅。咁啊，驾驶人士都要留意住嗱，为咗配合啊道路以及咧就检查同埋保养嘅工程啦，咁啊，所以当局咧就将会喺2022年嘅12月28日，至到咧就系2023年嘅2月10日，咁啊，亦都会有一啲嘅安排嘅。逢星期一、星期二啊，公众假期除外啊吓，咁啊凌晨时分啦，亦都会有一啲喺呢一个嘅中环以及湾仔绕道隧道东行管道将会临时封闭，咁啊禁止所有车辆出入，又系咁上下時間啦，咁去到一有改道嘅時候，大家留意住路牌。所以話駕駛人士咧，要特別留意住咧，就路面上面嘅情況，一有啲改動咧，咁自己咧就可以嚇留意翻啦。好，咁啊出邊嘅天氣情況咧，問一問阿歐先。早晨啊，歐。 喂，小白，新年快乐啊！ 系啊，咁啊，Happy New Year 啊吓，咁啊出边17度，见到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咁系咪即系又我睇住嗰个湿度都系咁跌啊？头先都70几嘅，而家跌到67，咁啊又凉唔凉？又系咪真系好干呢？ 少少凉啦，不过今日都系阴阴地天，同琴日有少少似，但系你话超级冻又未至于嘅，都少少温暖啦。我估今日头先听你讲最高气温去到21度咧，其实又真係會暖返好多，起碼上返溫度方面去返二字頭啦。咁你話即係好乾呀，暫時呢一刻未至於似呀，不過佢會驟降嗰濕度呢，又估佢唔到。因為昨日譬如同屋企人呢去咗一架地方食嘢，咁食完呢喺元朗出返市區啦，跟住都落咗一陣雨喎，都綿密嘅喎，嗰陣雨係啊。 我今朝翻工嘅時間咧，就見到地下都已經乾翻啦，但係所有車咧都係濕濕地嘅，濕曬，即係唔係露水嗰啲啊，係真係落雨嗰只濕啊。 係咯係咯，即係就係琴日即係10:11就係灑咗一陣雨。如果收音機旁邊人哋話，係喎，真係喎，琴日都係認同喎，證明我琴日都真係有出街同屋企人食飯呀，唔係喺屋企，即係叫做紙上軍師呀，或者冇出過街嘅。咁啊，不過就算出街好唔出街好，希望即係今年大家都叫做開開心心啦，即係講少少新年祝願啦。因為即係好多朋友都話2022年咧好難呀，好难啊，好麻烦啊，又疫情， 其实2021年都系啦，喺呢2023年都系咁样。 系啊，跟住又话喂，又有啲即系好多嘢，好似大事回顾都冇乜一两件系开心嘅咁样。跟住啲伟人咧，即系上年2022年咧，临尾都再走多几个，譬如比利啊，同埋即系前教宗啊咁样，咁好似都不太开心。不过我又觉得唔紧要嘅，即系开个新 page 啦，即系好似我哋即系做节目咁样啦，即系琴日做得唔好，唔紧要，今日努力做翻好佢咁样，即系通常都系咁啊，好似足球世界都系咁啦，即系琴日有队球队都连输咗5场啊，不过唔记得咗佢叫咩名，法甲嗰啲球队，法甲嗰啲球队啊， 咁惨啊，连输五场， 系连输五场，跟住琴日，2023年嚟个大翻身，鲤鱼翻身，咁啊。 球评家都咁样讲啦。咁希望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都系鲤鱼翻身啦，即系所有唔开心嘅嘢咧，留翻低喺2022年、2023年咧，日日都开开心心。最紧要系咩啊？身体健康，百毒不侵啊！ 喺寻日嘅时间咧，其实朝头早我都有谂住去望下呢个嘅朝头早嘅第一道嘅即系晨光第一线啊嘛。啊，原来咧。我已經連續兩年啦，咁啊諗住睇呢一個嘅太陽嘅時候咧，都係因為天氣麻麻地嘅。尋日朝頭早其實咧，我喺身處嘅地方嘅時候咧，都有幾多雲啊，咁所以咧唔好難見得到嗰個啱啱出嚟嘅太陽。反而如果你話去到個太陽都變咗白光嘅時候咧，嗰陣時睇就冇咁靚啦。但係即係都叫望下咁樣咯。呢兩年都係有叫做天氣咧比較上多雲嘅情況出現啦，喺1月1號嘅時候。 嗯，系啊，咁所以即系要找紧一个晨光第一线咧，喺叫做山上边唔容易，但系咧用收音机咧就好容易啦，因为咧你只要一至五扭开收音机，就有小白啦、阿欧啦、钟哥咧同大家咧将呢个晨光第一线嘅正能量放送开去，咁啊希望 keep 住团火啊，咁啊2023年继续为大家做啲好嘅节目啦。好啦，喂，我入翻去先。 好啊， 开始。 好，快啲又翻入嚟啦，即系唔好催亲啊！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同各位听众一齐望一望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啊，咁啊，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啊。咁啊，正如头先阿 O 所讲啦，系啊，都上翻去嗰个嘅二字头啦吓。咁啊，令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咁啊，见到而家出边咧室外气温啊吓，咁啊17度，相对湿度咧就系67%嘅。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啦。咁另外咧就系呢一个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亦都系生效紧嘅。咁啊，朝早嘅时间啦，咁啊，其实亦都可以望埋啊，喺今个星期啊，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嘅情况系点咧？咁啊，见到个气温咧，啊，原来同而家都差唔多噶咯，成个星期啊，气温都系大致上咧徘徊喺16至咧就系20或者21度左右嘅。咁啊，嗰个落雨咧都系冇乜嘅，或者可能耐唔耐渗一两阵啊。咁如果你话要睇呢一个嘅太阳嘅话啦，咁啊，其实喺直至到今日星期五之前咧，都仲系有啲太阳嘅，咁啊之后可能会开始密云啦吓，咁大家留意住呢一个嘅天气嘅变化。咁朝头早嘅时间啦，嚟到7:16啦，亦都有我哋嘅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早晨啊，精伟 ，Happy New Year！ 早晨啊 ，Happy New Year！ 2023年我哋第一次见面啦，身体健康啦，最紧要继续旺场爆 show 啊！ 冇错啊，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啊，保重身体啊！ 系嗱，我哋上一集开始咧就讲下啲贺岁嘅剧目啦，因为都即系啱啱过完呢一个2023年嘅新历新年咧，都展望下嚟紧兔年又嚟啦，咁所以都要开始可能要扑定飞噶啦噃，咁啊今日都有啲新嘅推介俾我哋嘅。 冇错啊，因为咧其实我哋即系喺新嘅一年啦，除咗我哋有贺岁嘅演出之外咧，其实咧基本上班中活动咧都冇特别停过嘅，即系成日咧有好多朋友都问嘅，香港边度有得睇粤剧啊？其实香港好多粤剧睇嘅， 系 系啊，成日都话冇粤剧睇，但系咧其实应该咁讲啦，可能我哋即系分布喺唔同嘅地方啦，有啲时候咧就系一啲大会堂啦，有啲时候咧就系新光啦、高山啦，咁基本上咧大家如果是想看呢都接近每日都有的，其实就真的。咁 每日都有咁犀利㗎，咁我哋可以从啲咩途径可以搵得到边度有戏睇呢？ 其实如果平时喺大会堂嗰啲呢，大家就有即係成个嗰、那个会堂嘅演出期表㗎啦嘛。咁但係通常呢喺即係當然而家網上都揾得比較容易啲啦，其實我諗大家打粵劇兩粒字都應該有好多嘢出現嘅， 咁又係。 不過可能粵劇咧未必係平時大家慣常習慣搜尋嘅字眼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如果當大家真係有興趣睇下粵劇嘅時候咧，可能真係上網一打粵劇，咁都已經有啲近期嘅即係 poster 啊，即係所有啊都會喺即係網上會揾到咁樣咯。 嗯， 咁但係咧。即系新一年咧，想推介俾大家嘅咧，比较新嘅就系嚟紧咧9号到11号吓，1月9号到11号咧，喺新光嗰度咧有一个比较特别啲嘅演出。咁呢个演出咧就叫咩咧？呢个演出咧叫做 光华展演献华光啊，咁啊由阿辉哥嚟到去提笔嘅，去提词嘅咁样，当中咧其实涉及咗几样嘢嘅，啊即系光华展演献华光啊嘛，咁华光其实系咩咧？华光咧其实就系、是。即係華光師傅啦，就係、是、戲行入面咧，班中人咧，佢哋都會信奉嘅一個神明咁樣嚟嘅，好有班中嘅運作順暢啊，即係咁樣嘅。咁而呢一次嘅演出咧，最主要咧就係因為係八和會館啊，香港咧所有即係如果係娛樂圈啦，咁大家就演藝人協會啦，係咪？咁我哋粵劇咧就有個八和會館嘅，咁啊即係無論係台前幕後嘅都會即係。under 呢一個八和會館噶啦，咁呢個八和會館旗下咧，佢入面仲有好幾個紫屬會嘅。點解要有咁多紫屬會咧？因為頭先都講咗啦，有台前幕後啊、音樂啊咁樣嘛，咁所以咧就會分咗好多個唔同堂口啊，稱之為堂口啦。咁而其中咧呢一次嘅演出咧就係聯誼堂嚟到去即係主打嘅。咁點解聯誼堂主打？聯誼係咩意思咧？聯誼咧就係、是、平時載住華光師傅嘅東東啦，你當華光師傅要出游嘅時候咧，都係會抬住呢個聯誼嘅。咁、 哦、 所以呢個聯誼咧就係、是、即係聯誼堂啦，就係、是、比較多咧都係武打師傅啦、武行嘅師傅啦、練功啦、演員練功啦咁樣嘅一個組織嚟嘅偏多。咁、啊、所以咧今次咧佢哋獻技係嘛？咁呢個獻技咧就係、是、第一有一屆嘅理事就職典禮啊。咁呢、這個。即係好似咧，就係、是、啊，我哋八和會館入面有啲盛事啦，咁都咧即係同大家分享獻技咁樣啊。除咗有個就職典禮，都俾啲實力大家睇，係咪？係咁樣即係嚇粵劇界一啲新星，所以冇錯啦。所以今次咧，即係主要咧都係一啲比較新啲嘅演員嚇。咁、啊、新啲嘅演員得嚟咧，亦都係一班都算係中流砥柱啦，即係逐漸咧就係上緊位嘅一班年青一輩演員嚟嘅，咁啊都會帶俾大家三日唔同嘅折子戲喺當中啦，咁啊所以咧即係中意睇折子戲嘅朋友咧又可以去望下，中意睇武搶嘅咧就更加應該去望下。吓、啊，即系新一辈嘅实力到底如何咁样吓？咁啊，即系就会系喺头先讲啦，即系2023年嘅1月9号至到11号咧，就喺新光戏院啊，北角嘅新光戏院嗰度演嘅。咁呢个就系、是、即系我哋。粤剧界嘅一个圣地啦， 系，同埋都觉得系一件盛事嚟嘅、哦。再加上咧，我头先都见过呢一张嘅海报啊，咁都立眼睇下啲剧目咧，我唔就算熟悉粤剧咧，我都见到，咦，熟口熟面嘅、哦，都系啲好著名嘅剧目嚟嘅噃。 冇错冇错，咁当中咧就包括咗喺9号入面咧就会有哇非常熟悉噶啦，《铁马银婚》啊，咁另外咧。穆桂英招亲亦都系好好睇啦，我自己都好中意睇呢套戏啦。白龙关下卷啦，另外亦都有风雪山神庙同埋挑滑车嘅啦。挑滑车咧又系一个非常值得睇嘅戏嚟噶，因为咧系好多功架喺入面吓，咁啊同埋算系中篇剧啦，即系个 size 长少少。 哦、 平时咧。其实我哋讲折子戏咧，通常讲紧可能系半个钟，八个字咁样，即系或者有啲再短少少啦。咁但系咧，即系挑滑车就偏向长少少嘅，大概一个钟到啦，即系类似咁样嘅一个戏嚟嘅。咁啊，即系呢个咧就系、是、喺京班咧就比较多演嘅。即系移植嘅一个剧啦，你可以咁样讲。即系粤剧入面咧，就要用紧一啲粤剧嘅方法嚟到去演翻出嚟咁样咯。 明白。咁而去到10号咧，又完全系耳目一新，另外一个嘅 run down 可以当系嗬。 冇错啊！嗱，十号咧好多好多好多女部出现啊。十号咧嗱，有女部试马啦，第二套咧就系活捉张三郎，第三套咧就打店。第四套是寒江关，第五套呢就赵子龙吹龟之金鹿子啊，又是一个独个戏啦，今次就。第六呢就是凤仪亭，凤仪亭点解我话好多吕布呢，凤仪亭就是吕布同貂蝉嘅一个戏嚟嘅，同董卓。 哦 咁样啦，咁之后咧就18罗汉收大鹏啊，哇！呢个咧就系、是、又系一个非常之武抢功架嘅戏，其实全部都系啦，即系呢三日嘅戏都系偏功架嘅。 咁到第11号嘅时候咧，就不得了啦，就两套中篇剧啦，《杨门女将》吓《晒女班》啦， 嗯， 另外咧就系《三岁困鳌山》啊，咁啊就系即系都系中篇剧嚟啦，咁啊所以咧即系都系由我哋一班嘅即系唔同嘅我可以叫佢哋系师兄师弟师妹啦，系啦，好多都系有读到演艺嘅，咁啊亦都有一啲新秀咧，又系喺内地嗰度过嚟香港噶啦，咁亦都有嘅，咁亦都有啲前辈咧，亦都系比较早年啲嘅时候就喺湛江粤剧团嗰边过嚟啦，咁所以咧都系一班功底非常扎实嘅一班演员嚟嘅，咁啊即係有男有女啦，咁而家譬如可能當中呢就有宋洪波啦、少明哥啦、梁少明啦、藍天佑啦、李秋元啦、秋元哥啦、莫華敏、黃小鳳、鄭雅琪、黎耀威、傅樹王、梁飛彤、林心凌、康華、劍英、梁小飛、吳國華、吳善行、詹浩峰、邝成君、徐俊杰吓，咁啊，即系咁多位嘅新秀演员咧嚟到去一齐演出嘅，咁啊，即系都唔系全部系新秀嘅，即系譬如好似少明哥啊、秋元哥啊，呢啲都系非常经验，亦都系非常当扎嘅演员啦，咁啊，即系佢都带住一班嘅相对再新啲嘅演员啦，咁嚟到去演出嘅时候咧，其实个个都好有功架嘅。你问我，即系我自己喺行内人睇下呢一班嘅演员嗰个功架咧，都系非常之出色嘅。咁所以咧都非常之值得大家去睇。咁啊，所以大家如果要买飞咧，就快啲去呢个新光戏院度买飞啦。 系啊，因为下个礼拜一至三就系演出嘅日期嚟噶啦。好，今日唔该晒正伟你嘅好推介，下个星期咧又有啲贺岁剧同我哋讲下咯。 冇错。 这首情歌陪着你走，当白云变苍狗，回望故事多不多，是说生活都不够，曾追求的即使笨拙也要执着，如果你记得我，你和我曾走过，走过拥有你的此生，别无所求，如果你忘了我，就让风代替我为你写下这首情歌，如此渺小的你我，渐渐我将的变走，只剩每一个给你温柔，又是什么因果，前世前次的错过，换来一刻的回眸，终于让自舍曾经有你患难与 点半之前啊吓，咁啊而家七点二十九分，揾你啲所谓作品嚟自五月天嘅，为你写下这首情歌。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二十一度嘅，咁啊而家十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至到三，低水平嚟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早上嘅时间咧都生效噶吓。先听咧七点半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巴西左翼劳工党领袖卢拉在国会宣誓就任总统，展开他历来第三个总统任期。卢拉表明会彻底改变上届政府的路线，和人民一起重建国家。卢拉在就职演说中说，新政府会致力消除经济衰退，扭转在卫生、教育和科学领域的资金削减，改善贫穷人口的生活，实现种族和性别平等，并结束对亚马逊森林的砍伐。卢拉指责他的前任博尔索纳罗政府未能够对导致超过68万名巴西人死亡的新冠疫情作出适当反应，形容是犯下种族灭绝罪，必须调查相关责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2023年对全球大部分经济体而言将会是艰难的一年，因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包括美国、欧盟和中国都经历经济放缓。格奥尔基耶娃预计中国在2022年的经济增长可能只达到全球平均或低于全球平均增长，是40年来首次。他忆述上月访华期间处于一个病毒清零的气泡城市，但一旦民众开始出行，情况就难以持续。预计中国未来几个月的新冠感染数字会好像森林大火一样上升，进一步打击本土经济，并拖累地区和全球经济增长。报道说，格奥尔基耶娃的言论表明，基金组织会在预计今个月稍后公布的最新预测之中，可能会再次下调中国从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新任中国外长秦刚通电话，布林肯在社交媒体 Twitter 表示，当地星期日上午和履行新职务的秦刚通电话，双方讨论到美中关系以及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星期五任命56岁的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接替王毅出任外长。美国国务院其后表示，布林肯预期会继续与秦刚保持富有成效的工作关系，华府亦会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负责任地处理美中关系。已故荣休教宗本笃16世的遗体移送到教会之母修道院内的小教堂暂时停放。教廷新闻办公室证实，教宗方济各星期六得悉本笃16世离世之后，随即前往修道院并对着遗体祈祷。遗体将在星期一当地的星期一早上移送圣伯多禄大教堂给信众瞻仰，葬礼就在星期四举行，由方济各主持。梵蒂冈说，按照本笃十六世生前的意愿，葬礼将为简单而庄严，本笃十六世最终会长眠圣伯多禄大教堂下的教宗陵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陈小姐早晨。 早晨啊，的士哥哥。唉，今日又要麻烦你请我翻工啦。唉，最近好忙啊，今日又要山长水远去帮屋企人做电话卡实名登记。唉，都唔知赶唔赶得切见个客啊。 陈小姐，今次我就 in 过你啦。电话卡实名登记唔一定要去指定嘅18间邮政局或者所属电信商门市噶。琴日交间嘅时候咧，有位师兄教我啊，去电信商嘅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好简单嘅咋。 咁方便？ 系啊，未完成登记嘅太空卡咧，喺2月23日之后啊，就用唔到噶啦，快啲登记啦！如果有咩问题嘅话，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嗰度睇睇啊。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正在喺日本吹嘅寒风停不了，上年到12月先至喺日本正式出道嘅韩国五人组合 Itzy， 佢哋喺日本嘅新作品单曲销量已经超过100万张，今次用跳唱热舞旋风引动身体嘅热力去到对抗寒冬。日本男榜推介歌曲 Itzy Can't Tell Me Down。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在日本出道的韩国团体 Itzy Can't Tell Me Dow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2023更有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小个的时候阿妈经常说要快高长大，肥肥白白，开开心心。快高长大一早实现，肥肥白白直头超额完成，就是开开心心未必经常做到。所以2023年新开始，为屋企人做好的一件事就是要每日都开心。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1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68%，咁放假，今日仍然系公众假期 啊， 天啊，今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啊，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都会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升翻少少去到21度，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恭喜晒。 咁啊，钟哥同埋小白，2023年有啲乜嘢新年愿望啊？ 呢、這个新年愿望咧，要讲咗先，要有一个习惯，大家改咗写嗰啲日子咧，记住啊，今日开始系琴日开始嘅，系2023啊，唔好再写2022。 好彩嘅咩咧？就系因为2022啊，你写错咗咧，唔使擦。加筆， 加筆、啊。 但係你2021轉2022，你唔可以用呢個套路喎。 係啦， 你2022轉2023，你加筆。 好多時候咧，特別係寫支票寫得多嘅人咧，慣咗啊嘛。2022咧，佢每一次轉年份咧，都會寫錯一次嘅。即係譬如2021轉2022咧，仍然係寫翻2021。喂。 先生，張支票舊年咯，所以今年記住啦，2023啦。 有好多公司咧，佢哋就中意抌印噶。 係啊， 揼印嗰位同事咧要注意啦，你真係要轉翻嗰一格咧。如果唔係，嗰一日嗰啲印全部咧，你都要再搞過。 新年就話歐文嘅新年願望，其實今年願望好簡單，希望今年真係感覺上好似過咗一年咁樣。 舊年似係嘛？ 唔好話上年啦，上兩年三年都係咯，過咗啦。你做過啲乜嘢？好似唔係好記得咁。希望今年好似真係實實在在，大家都係有啲嘢做緊咁樣。 黏到出嚟啊！年尾嘅時候，起碼啊去過日本，跟住啊做過兩個 show， 跟住寫過一本書，即係演藝人啊特別需要呢一種，我哋一步一腳印咁樣，一年我哋都做過呢啲嘢喎，咁樣係嘛？咁啊，小白咧， 我自己會覺得咧，今年都希望去讀翻啲嘢啦， 即 係乜嘢都好。即係譬如 RO 之前休惠時間講，咪好多 水電工 嗰啲嘅基金啊，咩都你攞翻出嚟用先。 你最想你個仔讀咩啊？ 我個仔讀 名校 啦，你最想你個仔讀立。独立啊，唔好再养。 独立系啦，咁佢梗系希望自己仔仔又唔使再嗌啊，肯自己做功课呢啲啦。 系啊，唔使自己操心。 有啲难嘅，女仔就我觉得女仔容易啲，即系如果你譬如系屋企有个女嘅，咁可能会容易啲话佢 自动自觉。 系啦，快手自动自觉。 嗯， 仔咧真系慢热少少呢方面。 最多个咯。 够啦，最咗噶啦，已经咪两个啦。 自动自觉嗰个自动自觉。嗌做功課嗰繼續嗌，咁咪辛苦得啦，係咪？ 就係我自動自覺嗌佢啦，因為而家一見到佢唔喐嘅，喂，我自動自覺嗌佢做功課啊，做功課，即唐僧咁就係咁催佢。咁如果你話自己嘅，咁梗係希望 學下嘢， 係啊，學下嘢啊，因為我都係嗰句。水电咧，其实是一门好高深嘅学艺嚟嘅，我都能够有机会揣摩一下，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同埋我谂住，睇下会唔会，我有少少想喺咖啡同埋船牌嗰度研究一下。 好啊，好啊，但系我觉得水电咧，即系应该引入埋嚟神光啦。 系、啊，即系我哋整水电。 我记得旧时细个咧， 之前 KOL 上两年都有个水电工 啊。系、嗯、啊， 系 啊， 啊， 可以试下、啊、搞搞新意思、啊。 有师傅仔喺度啊嘛。 系啊，可以引入下，因为我细个听住家男人咧。即系阿曾 Sir 啊，曾 Sir 啊，之后阿梁德文啊，师兄啊，都真系有去教下你点样洗下厕所啊，点样换下灯胆啊，咁样。 不过呢啲去到最后咧，我永远都要加嗰句噶嘛，都要揾翻注册嘅 专业师。啱嘅，啱嘅， 你整先啱数。 啱嘅，其实我哋每个环节都系噶，系啊。咁你譬如请你家人医生，咁阿医生讲完，我哋都话揾翻注册嘅医生。揾 Terry 讲完，揾翻注册。 揾翻中医师。 我连打篮球啊。都要找翻專業的教練去教大家打， 所以我不明白我成日都不明咧，點解啲人講嘢咧就唔需要話揾一個專業的 DJ 講啦，唔需要嘅， 係啊， 講嘢個個都講得嘅，即係譬如應該講完之後，我哋都要找啲專業的講嘢嘅人士講先啱嘅，即係譬如婚禮司儀， 係 好係人都上去啦，嗰啲專業啲 專業司儀啊，唔係好多時候都係咁嘅，即係有陣時你做完司儀，我估鐘哥笑唔笑啦，即係做完一個 job， 跟住話哇專業真係唔同啲嘅，鐘哥唔該曬你啊，我哋。今日嘅流程咧错漏百出，全靠你救翻件事咋？你听过好多次啦呢啲，但系你调翻转有冇谂翻咧？即系阿小白都有出去工作，我都有啦。咁出去工作嘅时候，啊，点解你开始整温单嘅时候唔整好啲嘅？点解要全部都错漏百出嘅？ 我又唔会通常唔会咁谂嘅喎。系啊，跟住佢如果讲对家讲完呢句之后咧，我必定讲第二句就 系 出年再嚟过。 哦， 出 年再嚟过。 我上 学到嘢，学到嘢。 我上两日咧，我咪都系同阿钟哥讲话，我咪有个小同学结婚嘅， 咁 嗰个咧，嗰个唔系 job 嚟嘅，唔系 job 嚟嘅，系真系纯粹 义务兄弟， 系啦， 兄弟， 系啦， 我哋 去帮手 结婚啊， 系啊， 哦，你都等好耐咯， 等好耐，系啊， 你拆佢，你有同佢讲， 唔系佢结婚啫，可能已经生咗成豆， 冇，佢真系结婚， 冇办结婚， 唔系净系你哋咁讲，上个礼拜我撞到我哋台长阿晴晴嘅时候咧。我同佢講我小學同學結婚啦，跟住佢都講咗句：哇！你小學同學咁遲先結婚，咁呢個題外話， 唔緊要嘅，呢啲社會社會結構嘅嘢。 咁但係咧，好笑喎，因為咧，其實佢哋本身咧啲兄弟咧已經有咗個 run down， 即係佢哋有個 Excel 喺度嘅。咁我小學同學就揾我啦，咁佢咧就用 WhatsApp 咧就打咗啲文字俾我，大概嗰日大概嗰日嘅流程係啲乜嘢啦。咁我就我收到啦，咁我去啦，咁我夜晚幫佢即係。佢擺酒嘛咁樣，咁我就幫佢即係睇下 run down 嘅時候咧，我先問啲兄弟啊，其實你哋啲 run down 都幾簡單喎，跟住佢啲兄弟先攞翻張 Excel 出嚟，都唔係啊，其實我哋都有曬流程噶。 我先第一眼見到佢哋個 rundown，然後咧我都已經費鬼事就攞佢哋個 rundown， 我就攞住我小學同學就講嗰啲大概嗰啲嘢咧，我就幫佢做咗嗰場婚禮嘅 MC 咯， 幾好啊， 係啊，咁但係佢哋又嗱頭先阿歐同鍾哥都講咗個 point 就係話係，原來我哋咧一上台啲人已經覺得咧。是等于呢喂好彩有你哋咋，我哋自己本身都坐立不出啊，好多嘢我哋都未諗㗎，好彩有你哋喺帮手咋。 你当帮下人囉小白。 係呀係呀，好多系呢个心态啊。 正路啊，佢哋唔做开呢啲嘢，佢哋去搞呢啲咁样嘅活动当然系唔识啦。即系调返转头，如果人哋搵我哋计嗰啲微积分我都唔识。 係我哋都唔识啦。 都唔使去到咁难啊，整电路咋。 係呀， 整电路 都唔使再整电路，整水喉咋。 整电路 一样 㗎。咁总之呢，大家喺唔同嘅范畴嗰度学下嘢啦。我今年嘅愿望就係比上一年好啊！我觉得2022年好似过得灰暗无味咁样咧，好多嘢都发生得唔如意啊！咁啊，期待咧2023年，我都真係想学翻多啲嘢啊！ 咁我琴日喺我哋晨光嘅 group 嗰度咧，咁啊即係送咗一个唔係咁好嘅消息。俾阿 O 啦，阿 O 最近咧经常都话中意嗰个土屋太凤， 哦系啊，嗰 个琴日 send 出嚟嘅就系土屋太凤。结婚 有喜添啊！ 有喜啊！ 有喜， 恭喜 恭 喜 恭 喜！ 土屋太凤有新嘅， 就系而家即系热播紧嗰个诶《金仔之国》喺串流平台嗰个电视剧个女主角咧，咁啱几好睇，几好睇，突然之间结婚 系啊， 大富 系啊！我有啲女神嘅贵人运噶，好快就拉埋啊，连凌拉瑶都搞得掂啊，应该 咁 应该嘅， 未系 啊？几时唔知？ 但系都传传一月， 传话佢一月一号啊嘛，而家都未讲。 我有睇嗰个系传一月中， 一月中啊， 系啊。 但系点解要一月头同一月中嘅？要夹时辰公布，我真系理解唔到。 不过讲起呢啲娱乐圈喜事咧，即系周围都有，譬如入。本嘅琴日講土屋太鳳啦，跟住有一個聲優啦，男聲優啦，又話結婚啦。 嗰個 A 字頭 first take 嗰個 A I M E R 唱 愛妙啊，係咪啊？ 艾妙， 艾妙， 係 艾 妙， 又 結婚啦， 結 婚啦，結婚 作曲家。咁跟住韓國嗰邊阿 U 啦，又拍拖啦，即係戀愛啦。 係咯， 住香港阿馬國明又訂婚啦。 哇！你真係數曬出嚟喎，仲好嘢， 好厲害，好厲害， 恭喜恭喜， 恭喜 恭喜，恭喜！ 大家都揀咗娛樂紅。 系咯， 業界 嘅， 即系一月一号公布晒所有嘅资讯出嚟。 系啊，我头先都见啲娱乐版嗰啲马明饮靓汤嗰啲，又嚟有啲开心食字剧啦。喂，今日我都开心嘅，一翻到嚟嘅时候咧，就收到钟哥嘅礼物啦。 唔系净系你， 系啊， 我都有啊。 系啊，咁啊，小白你收到咩？讲嚟听下。 可以讲啊，马哥。 讲得，讲得，同听众分享我哋嘅快乐，都系主持人主持嘅一部分。 钟哥翻嚟嘅时候咧，就。喺度话哇，這個、呢个咧就系圣诞加新年嘅一份大礼嚟嘅，即系对我真系大礼。 喂， 呢份大礼， 圣诞冇送俾你。 等阵先，点解拣一月一咧？我又问翻你啦。 咩？今日一月二啊嘛。 系啊， 我冇拣一月一啊。 系啊，因为两个 combo hit 系 咪？原本谂住圣诞送嘅，但系圣诞赶唔切啊。咁啊，所以要等到新年。咁既然系等埋新年，咁两份加埋一份啦。咁 系啊，系啊，系啊。 明白，多谢大佬，多谢大佬。 咁我呢个咧系一个可以帮我许愿嘅。大礼物嚟嘅，而且个愿望咧啱啊！我哋晨光三个人， 系 一人一个愿望， 系啊，真系啊， 南美星神 龙，系啦，揾晒南美星神龙， 系，但系你揾晒七粒龙珠先， 佢已经帮我集齐埋七粒龙珠 噶啦， 好似见咗神龙咧，即系根据个故事设定啊，就唔使攞龙珠噶咯，系嘛。即系定揾晒七粒龙珠先见到， 揾晒七粒龙珠先见到神龙出嚟， 系啦系啦， 见 到神龙咧之后咧，嗰七粒龙珠许完愿啦，七粒龙珠又变翻飞走，又变翻石头嘅， 又要重新再揾过， 又隔一年，即系变翻龙珠就先个雷达先会哔哔哔嘅。 好励志啊！呢个 好励志啊！ 我哋使晒啲钱点啊？再揾过咯，揾完之后点啊？再 使钱咯， 系咪先？通常都 系啊。 而我又得到呢个男儿多入樽啊，即系我嘅成长入边好影响到我个漫画，因为佢 你打篮球都系因为入樽啫，系嘛？ 系啊，我真系我都讲见啦，即系喺环节入边咧有讲啦，而且都几鼓励我嘅，因为。喺个作品入面呢，其实个个都有啲唔好嘅嘢㗎嘛。即係有啲人唔識打又好嚣张，有啲又觉得自己好劲，但係又有啲劲人会挫败到佢，有一啲就途中有啲坏习惯，跟住改好，跟住就射三分好准咁样啦。咁唔剧透啦。 其实你最鍾意边个角色咁多个。 我最鍾意佢今次改咗呢个新设定嘅宫城良田。 喔、 我估唔到呢。即係大家啲日本人闹到飞起。 你之前都闹㗎其实。 系啊， 即系你， 但系我自己睇翻个作品一次之后咧、嗯，我发现自己其实由细到大都系中意佢，因为我矮啊嘛， 嗯、 我都系打紧同佢同一个位置嘅人嘅。咁细个睇第一次嘅时候冇乜共鸣，原来有啲作品咧睇第二次嘅时候咧，即系随住你随年渐长， 呢、哦這个啱啊，系 有唔同嘅经历之后咧，有啲深啲嘅体会啊、 嗯。 我觉得旧时我哋你知我咁心急，我睇一次就算噶啦，劈埋一边抌埋佢。咁但系咧再睇一次咧，有啲感觉。有啲感覺咁啊、嗯！希望即係呢啲正能量嘅嘢都透過大電波去發放啦、 啊啊啊啊。 我有啲感動啊，其實今日收到鐘哥呢一嚿嘢，因為我講真嘅，即係唔係有沙入眼啊？直播室點樣有沙入眼？但係即係可能過去一兩年自己都感受到一啲嘢啦，跟住我覺得都係係咧難過嘅，但係捱得過去就會有。嗯会有成果啦，会有成果啦，咁、样。 正所谓有句说话咧，农历新年讲嘅，唔使担心。正所谓年关难过，年年过， 年年过， 即系啊，仲有收到佘诗曼嘅派台，我就觉得世界上所有事都可以发生嘅。咁但系我知道小白已经播咗啦，咁所以即系我留到听日先播。另一位朋友啊，教你云淡风轻，佢系云浩影啊 ，Crow。 运浩影 featuring AF 作品名字叫气流啊。嗱，我同你都收到礼物啦，小柏。其实钟哥我认识嘅你应该会买份大礼物都俾埋自己横店去开玩具买购买玩具嘅店铺之中。点解咧？点解咧？冇嘢震撼到你， 冇理由噶。 系啊， 因为出，因为啲嘢未出， 出咗，因为你哋两盒嘢太大盒啊，爆咗个车厢。 你教我噶，你话呢家人大咗唔玩大玩细噶。 咁啊， 你玩啲好 mini 嗰啲咧，千只链啊，早几年玩嗰啲啊，呢几年玩嗰啲变形变下变下嗰啲好细细盒噶啫。 冇啊，冇啊，未啊， 冇啊，未啊，未啊，系嘛？未啊，系嘛？ 不过都快噶啦，可能呢两日去。 系啊，我估到你。我即系咧。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系动漫迷咧，即系间唔止你要提我哋咧，叫阿钟哥讲下咧，2023年咧一啲玩具前瞻啊，即系当你会讲日本嘅歌手啊，或者影视圈嘅一啲前瞻，咁我讲啲股票啊、投资嗰啲前瞻啊，钟哥你真系要讲下2023年啊，玩具界别或者动漫界别一啲前瞻啊， 前瞻好简单嘅，就好快讲一句咧，就系大家预备多啲钱啦，因为佢嗰个价值咧，必定系会几何级数升上去嘅。 继蒙面超人腰带三千几蚊之后，有力作 啦， 系咪 平？算平啦。你而家褪上去咧，係隨時過萬噶， 真係噶， 係啊！ 嚇，點解仲會出到過萬？佢其三千幾高都誇張噶 咯，就係啦。 咪其他周邊產品， 當佢推到去過萬，即係而家最新嗰個成萬幾蚊，差唔多兩萬。 港紙啊，定萬 yen 啊？ 港紙啊，港紙啊！ 哇！ 推到去呢個價錢嘅時候，跟住你會買一件，哦，千幾蚊就算平噶咯喎。咁佢咪可以將其他下線所有嘅玩具推高個價錢咯？哦、即係以前你覺得買千幾蚊好貴， 嗯， 咁所以你買。百几蚊，咁而家佢推到万几二万蚊，跟住你卖千几蚊，咪觉得平咯？ 即系佢玩具嘅策略一定要出 deluxe， 系啊， 即系佢出到个佢可以浪到个价咁高嘅时候，佢就出翻一啲我咁讲啦，低档次少少嘅，但系其实都卖几千蚊嘅， 最后 你 都 会俾钱， 最后低档次又买。高版本又买，即系好似有啲朋友啊，同一架车有两部嘅，哦，一架 top option 嚟嘅，一架咧普通脚车嚟嘅，咁样哇，真系搞笑，真系。 佢嚟紧呢个策略唔系净系，即系会越嚟越贵嘅啫，只会即系，而且会一年之内会几何级上，你睇到条数噶嘛。 系系，即系唔紧要啊，努力搵钱啦。 系咯， 努力搵钱啦。 咪最老土嗰句啊嘛，使钱系搵钱嘅原动力。 系啊，知道知道啊， 呢个都系啊。最近咧，我哋都有睇到套剧啦， 金 濟之國嗰套啊，我哋都有睇到。咁因為頭先講一套，太放諗翻起呢一套，我哋三個咧都已經睇曬。 睇曬啦！ 我哋三個都睇曬。咁可能當然有啲聽眾就未睇啦。咁、 嗯、 我哋就唔好太過劇透。咁但係我又覺得呢一套劇咧，因為 我好有合得噶，我睇完之後連你兩個都冇講個結局出嚟啊。 所以我哋兩個都要，我同阿鐘哥都要好有合得。我驚啲聽眾有啲未睇嘅。咁但係成套劇咧。因为阿 O 之前都听佢讲就有啲失望噶嘛， 我麻麻地啊，我临尾嗰逆天嘅结局突然间翻翻去现实世界，原来系拱啊咁样，我都系有啲， 所以佢话剧透咧好容易嘅啫，呢个其实等于冇剧透，因为佢一定系过咗关，一定系过到关，因为如果唔系个故事唔成立噶嘛， 系啊， 过咗关之后咪完咗咯，就系咁咯，剧透咗噶啦， 系啊，咁嗱呢个就一定大家就算睇紧嘅时候都会知道嗰个剧透系会去到呢个位啦，但我觉得佢最尾个结局咧，其实我又几 buy 喎 ，OK 系嘛？ 我 OK 喎，系啊，因为我睇到喺即系唔剧透嘅情况底下，我睇到啲咩咧？就系睇到佢哋对于嗰个生命嗰个价值， 系同埋个理解咯， 系 点样理解生命啊？其实成部戏啊， 系啦，咁我睇到佢哋即系对生命嗰个价值啦，已经同游戏咧系冇关系，甚至乎咧系睇到佢哋对于嗰个生命嘅热爱啊，或者喺一个人，因为佢剧入边。一套戏入边呢套呢类戏一定有好多人系死咗嘅咁样，咁佢喺套剧入边将一啲离开咗嘅人留翻喺继续生活嘅人啊，各样嘢佢其实佢我觉得某程度上佢又好似代表咗咧喺我哋现实生活上边 一班族群 边一批嘅人，我哋嘅选择又应该系点样？咁所以我觉得咧，去到佢最尾个结局嘅时候咧，我又反而睇到都好挨近我哋自己人类嗰个现实生活喎。 系系，钟哥咧，你睇完之后系咪好大共鸣啊？关于生死嘅觉察啊，定还是留下来啊咁样嗰啲咧？ 其实佢成个悬念咧，就系如果你睇翻漫画咧，个后最结局嘅时候，佢经常有个人问一个问题，问翻嗰啲参。刚才就一个问题的你生存为了什么嘛、 嗯、 问了同一个问题问很多人其实这个就是个主题、 嗯、 生存为了什么嘛、嗯、所以它的设定全部都是那些游戏如果你输了那你会丧失生命的、嗯、就是个游戏设定在一个戏里面就是说究竟你生存为了什么、 嗯、 即係呢一個就係成個戲嘅主題嚟噶嘛。咁今次咧，我覺得喂嗰、那個戲其實拍得好認真，即係我係喜歡嘅，即係睇完曬咁多集，上下兩季咁我都係喜歡嘅。因為唯獨是覺得下半即係第二季嘅時候咧，喺個遊戲本身裏邊已經見到嗰啲角色嘅一啲嘅選擇，同埋佢哋點解會咁樣做嘅咧。咁、但係通常咧，佢哋喺完咗個遊戲之後咧，都仲要有一場文戲， 佢仲要 up 一次， 再講一次。咁、我就覺得再講一次咧。就多咗啦，因为喺个游戏本身，你如果你真系细心睇，你见到嗰啲人嗰、那个选择就系佢哋点样去睇生命嗰一样。 系啊系啊， 但系之后再讲，咪就多咗咯。 系啊， 唔使讲一次，唔使讲多次。 其实山崎二人个阿爸，即系一开始第一季嘅时候已经问佢个仔啦， 讲咗啦嘛，系啊， 你做得做咩啫？成日喺度打机咁。 系啊， 系。不过我最欣赏系咩咧？成部剧所有嘅女主角啦， 好打得， 好打得啦，好靓啦，直情每一个主角都靓，连临尾咧。审问男女主角嗰人，我都觉得几中意嗰女演员噶， 系啊。 包括美国、欧盟同中国都经历经济放缓。格奥尔基耶娃预计，中国喺2022年嘅经济增长可能只达到全球平均，或者低于全球平均增长，系40年来首次。佢忆述上月访华期间，处于一个病毒清零的氣泡城市，但一旦民眾開始出行，情況就難以持續。預計中國未來幾個月的新冠感染數字會好像森林大火一樣上升，進一步打擊本土經濟，並拖累地區和全球經濟增長。報道說，格奧爾基耶娃的言論表明，基金組織在預計今個月稍後公布的最新預測中，可能會再次下調中國和全球經濟增長的前景。加拿大一項禁止外國人購買住宅物業的命令星期日生效，目的是遏止投機活動，為加拿大人預留更多房屋。這項為期兩年的臨時措施是總理杜魯多前年競選期間提出，當時很多外國投資者和公司購買加拿大的房屋，投機活動猖獗，導致房價飆升，很多加拿大人無法買樓，但實際上很多房屋最終沒有人居住。到勝出大選後，自由黨推出禁止非加拿大人購買物業的法案，溫哥華和多倫多等主要城市亦對非居民和空置房屋徵稅。天氣概況，影響華南的東北季候風逐漸緩和，本港今早氣温普遍較昨日高3度左右，同時覆蓋廣東沿岸的雲帶稍為轉薄。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現在的氣温18度，相對濕度67%，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一齐见证主角点样靠友情克服连场险境。 铁三角、吴邪、黄半子、张起灵踏上冒险之旅，经历生死考验，解开重重迷雾，真相亦逐渐水落石出。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你 check 咁耐 check 咩呢？开工啦！ 我检查紧啲电路接驳啱唔啱，电器操作又系咪正常，仲有化学品柜有冇受损啊？ 使乜 check 啫？放假前啊，咪 check 过一次咯。你睇，同放假之前啊一样啊，边会有事啊？ 你咁谂就唔啱啦。工作环境喺长时间放假之后咧，可能系会出现变化噶。唔 check 清楚，好容易发生意外噶。听实《咩嘢康康》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学识放假前后工地工作嘅须知同埋检查嘅要点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酒是故乡常，十月初五的月光，金丝玉叶有边套你未睇过 啊？全凭你眼神会发亮如水晶。 迷途于星辰，你会前来引领。银河太远，尚有你这颗守护星，环绕我最重要路程。时常以笑容。 阿蛇觉得入行25年嘅成绩，完全系由身边嘅屋企人啦、朋友、工作伙伴同埋观众所造就嘅。有一日佢忽发奇想，不如就试下从来都冇试过嘅凭歌记二罗，于是就成为呢一份25周年嘅纪念礼物。 由你的声音轻轻呼喊名字，当中充满意思。 作曲编曲江辉，填词林日玲，监制江辉、陈奕耀。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佘诗曼前排位置。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023更有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民以食为天，我决定再在厨艺上为家人再进一步，用美食俘虏住他们的胃，用心机留住他们的心。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 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啲理财嘅嘢啊，咁啊打开报章啦，啲财金版咧好笑啊，呢个标题夫妻想和睦，理财需布局咁样啊，咁啊列出咗咧七个要点啦，就系、夫妻之间咧最难沟通嘅金钱问题啊，成日都话咧因财失意，咁啊更加咧列出咧提防三大重雷区啊，即系如果呢三样嘢咧唔好去处理咧，你绝对啊会令到咧个婚姻关系咧窝火嘅。 佢最后嗰句系咪讲作为老公 系 不如俾晒嗰个财政大权老婆啦？会唔会系呢一句啊？最后 个老公肯咩？ 系啊，喂，唔系佢咧，反而有啲专业嘅理财策划师啦，即系 CFA 嗰啲专业财务策划师啊，真系有一个咁嘅咸头嘅。佢话咧。家庭理财咧有四大嘅原则，咁啊唔系所有钱都要俾晒老婆，系啊，反而咧反倒咧帮啲男士攀回一成。 佢主张 AA 啊，佢哋 佢系咁样讲嘅，财务划分，咁啊家用咧就还家用，家用系共同嘅pool嚟嘅，咁即系可能大家都会贡献落去家用嗰度啦。另外咧，大家都应该有各自嘅私己钱。 呢个系咪建基喺夫？ 你都觉得啱系咪？ 啱啊！ 你头先第一句就已经要讲啱啊，帮男士攀回一成嘅时候。 啱啊！ 啱啊！ 我见阿小白讲嘅时候眼泛泪光 啊，系咪啊？ 我真系觉得咧，我自己亦都系认为家用同自己私嘅钱咧，其实两者都应该要同时兼顾，要有嘅。 佢呢一个系咪建基喺老公老婆都各自有嘢做先？ 哦，系噶，系噶。 即系如果个老婆系冇嘢做，或者个老公冇嘢做嘅，咁应该就冇办法啦。 系啊， 另一个 系啊。如果是但一方咧系冇工作嘅话咧。咁就打破咗呢個規則， 因為而家有啲全職媽媽，亦都有啲全職爸爸嘅。 係啊，咁啊，爸爸幾好啊？ 誒，佢又咁樣講喎， 做嘢啦， 係啊， 我有啊。 你哋呢一個 concern 咧，果之然係財務策略師喎，即係連呢一點都有關顧到。嗱，你哋頭先講話，喂，如果兩公婆都有做嘢，咁咪有個共同嘅家用鋪咯，咁樣咁啊。另外就係有私己錢，你中意儲幾多咪儲幾多咯。咁啱嘅，啱嘅，完全認同嘅。但系咧，如果一方系全职嘅家庭主妇咧，或者主夫啦，嗱、唔好有各位性别歧视啦，家庭主妇或者主夫没有任何收入咧，可以安排佢哋处理一啲家务啊。毕竟咧，家庭嘅责任咧，并不是只是用金钱嘅付出啊，家事照顾孩子咧，亦都要有共同嘅责任嘅咁样咯。即系可能大家白纸黑字写定，喂唔紧要啊，你唔出钱，但系咧呢啲岗位就系你要负责咁样。 呢、這个都唔系两公婆啊，系咪家庭就系咁。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阿妈成日讲嗰句。 你有冇攞家用翻嚟啊？ 系 冇喎，嗰、啊、时仲读紧书啊嘛，咁啊做嘢啦，咁啊洗碗啊、抹地啊嗰啲咪自己做咯。 系啊， 因为冇攞钱翻嚟啊嘛。 系啊系啊，咁 OK 喎，系咪啊？好公平啊！你啲哥哥姐姐亦都会调气锯啲啊，白啲咁样讲。 所以攞钱翻嚟唔使做咯，咪又正路喎。 系啊，咁咁都可以。 就算凑小朋友咧，而家好多譬如都会揾姐姐帮手啦。咁、但系有啲家庭就会觉得啊，如果我唔请姐姐嘅，咁当然啦。如果呢個事實嚟嘅，你一個香港人出去揾錢嘅人工咧，應該係會比一個外佣姐姐為高嘅。咁、就會睇下你嗰個家庭，你係想到底你哋嗰個家庭嘅總收入係想有幾多少、然後對小朋友嗰個愛咧，又應該點樣喺有金錢收入嘅情況底下點樣去到衡量？呢個係一個好高嘅哲學嚟嘅。呢個係 統稱嗰啲又冇攞錢又唔做家務嘅人叫做乜嘢啊？ 叫做咩啊？ 衰仔 系啊，衰仔啦，系啊，系啊，真系啊吓，咁 或者衰佬 系啊，系啊，大家唔好做衰仔衰女啦吓，咁啊，新嘅一年啦，定立呢啲理财目标都系紧要嘅，咁啊，专家亦都话咧，唔好过度干涉啊，即系如果你太过控制对方嘅消费咧、其实咧又系令到个婚姻啊、或者夫妻嘅关系会唔好嘅主因嚟嘅、即系有阵时我都有啲朋友咧，即系个太太一见到个先生买波衫，我朋友好中意储波衫嘅，储嘅。跟住你问佢踢唔踢波，佢唔踢波嘅， 就中意储啫。 佢净系中意储波衫啫。 冇问题啊， 会唔会转售啊？ 佢冇乜转售嘅，但系佢曾经讲过，佢最劲嗰件波衫系可以去到4000蚊嘅。 哇！ 即系啊，碧咸嘅长袖波衫 着过噶， 红魔鬼年代冇着过噶。 即系碧咸着过啊？ 冇啊， 着、 就 是、过唔止呢个价噶， 着过唔止噶。即系佢又用啲叫做好厚嘅胶封住咗件波衫咁样咯。咁、我后屘去波衫铺睇咧，佢有。波衫铺有件一模一样，都系卖3900几蚊，咁、真系值钱。睇嚟佢嗰件、当年咧七小福年代啊，阿碧咸七船斩咁样咧，嗰件长袖衫，你见碧咸好多时候着长袖衫啊嘛，旧时僆仔踢波，系依家踢波先着短袖衫，因为佢啲纹身好靓啊嘛，觉得自己咁样。 以前佢应该唔中意自己光脱脱 嘅，系啊系。 咁就算你唔踢波，储波衫都即系明白佢中意储咯，即系等于你中意储邮票，你都唔会成日寄信啦。 系啊，不过佢嘅另一半咧， 你中意储邮票，你都会拎去邮局嗰度叫佢抌得靓啲啦。如果你要佢有个印， 系啊。不过佢嘅另一半就唔俾咯。咁我成日就系为咗呢啲买唔买波衫嗰啲咧，就好似偷渡咁啊。我哋都成日形容佢咧，好似将啲波衫要偷运翻去自己屋企咁样 啦。老婆就系海关啊嘛， 系啊， 好难攞入去。 其实阿欧个朋友咧就有呢个买波衫嘅 case 啦。sorry， 我讲多一句，因为咧佢嗰个偷渡嗰位咧最疯狂。系咩咧？咁佢有架车噶嘛？咁你以为佢摆车尾箱啦？咁车尾箱咧，有阵时执车 嘅， 系啊，佢要摆喺个后备车辘旁边嗰个位，将、件波衫卷埋咧，即系啲 T 恤嗰啲收纳法咧，咪卷到成住猪肠粉。 喂，但系弊翳喎，而家嗰啲好多新嘅车都已经冇后备车辘噶啦， 所以佢揸旧车咯。所以我呢个一定要补充，我亦都俾啲男士有阵时去窝藏啲违禁品。嗱，讲紧违禁品，梗系唔系话咩毒品啦、唔见得光嗰啲嘢，即系讲紧系啲波衫啊、玩具啊，即系你中意啲咩嗰啲，嗰啲、你老婆唔中意咪就 系 违禁品咯。 所以就阿 O 嘅朋友咧，就已经系呢个 case。其实咧，坊间有好多男士咧，佢哋都系自己出去做咩，就自己出去偷食，系正经嘅偷食。点解咧？因为佢老婆可能觉得佢嘥太多，即系老公嘥太多时钱咧，周围呢度买啲贵嘢食啊，食啲好嘅食材啊，成日去啲帮衬一啲贵价餐厅啊，咁时啲男人咧就衰，佢又想即系食引起嘅时候咧，静静地要食咯。 但系如果就话 O 讲话，佢话喂你唔好乱咁使钱啊，即系阿小华唔好偷食咁样。咁、但系你讲得个对方嘅同时，佢自己使钱系咪有节制先？ 未必噶， 系啦嗱，如果佢自己都系咁节制嘅话， 我又唔敢话人哋老婆，我所以我好保本啦，未必噶咁样，差啲落咗落你嘅陷阱嗰度，未必噶。 你唔好买咁多波衫，嘥钱你又唔着。如果佢自己又不断买啲衫又系咁样，或者佢买其他嘢都系咁样嘅话， 包包 系啦，咁佢咪唔可以咁讲咯？但系如果唔系，佢叫你唔好买，佢自己都唔系咁，即系都唔会咁样买嘅。咁我覺得佢又可以出聲嘅， 係啊， 我都係咁樣，我以身作則啫嘛。 嗱，又顯示落去上次話同鐘哥要傾嘅哲學題目啦，收藏家主義。 不过又系留翻之后假期先同你讲呢个收藏家主义，因为无论储波衫好，你话储嗰啲名贵食材好，储玩具好，都系啊，究竟收藏家主义系利多于弊啊，定还是弊多于利咧？呢、這个真系好值得去深思。嗱，我讲多少少啦，咁你话喂叫做截留唔到开源啦，点样开源咧？专家都有讲啊，呢个定律几有趣，可以同大家讲下，叫做4321定律。4321定律咧，喺家庭嗰度咧实践到咧，你其实个家庭咧应该有机会富裕起上嚟嘅。佢意思咧就系将家庭嘅收入咧分成四份啊，比例咧就系40%、30%、20%同埋10%。40%咧就用于投资，30%用于家庭嘅开支，20%咧用于咧储蓄备用金，而10%用喺保险。当咧你做齐咧4321嘅话咧，你嘅家庭嘅理财金字塔咧就可以好牢固咁样发生啦。 讲多次先，讲多次先。 4321。40% 系投资。 系啦， 40% 投资，跟住我已经净系记得 10% 系保险，20%-30%我唔记得咗。 系啦，30% 咧系正常嘅生活开支， 30% 系正常 生活开支，系啊，但系你嘅投资额度应该要比你嘅生活开支多咯，系啦。第二20% 咧就系储蓄备用金，呢、這个咧4321系黄金法则嚟嘅，因为咧当咧你投资失利嘅时候咧，你投资嘅备用金嗰20%都可以帮你顶住，而可以维持到你嗰30%嘅生活开支咯。而嗰10%嘅保险系你必须买，当你病嘅时候冇人会 系啊，因为嗰10%嘅保险系好重要噶。 咁系4321，咁即系四嗰份唔用得。二嗰份唔用得，一嗰份唔用得，即系其实你搵一份人工，譬如你搵10,000一个月，其实你每个月最多就系3,000蚊。 系噶， 系啊。而嗰3,000蚊入边系咪已经包埋你嘅租金？系要的。 系啊，系啊，系啊。咁仲有啲咩你你要交税噶嘛？ 系啊， 即系你要预留交税嘅费用啦。咁即系其实你， 我可唔可以喺个20%储二 又 入边攞翻出嚟？ 计落嗰度。 嗰啲系 唔够啊，钟哥。 系 嗱，所以即系佢只系讲呢个4321嘅定律咧。是可以令你个财务稳健度呢是好牢固是好健康的。即是理想地乌托邦地你真 是 实行到。 是好好的。 理论归理论做唔做到后话啦。仲有多啲理财嘢嘅。咁啊搵日假期又同大家去倾下讲下啦。 していたんだ。ずっと。 更有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细个的时候，阿妈经常话要快高长大，肥肥白白，开开心心。快高长大一早实现，肥肥白白直头超额完成，就是开开心心未必经常做到。所以2023年新开始，为屋企人做好的一件事，就是要每日都开心。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踏入2023年咧，即系想揾多啲更加多优惠俾大家。 要啊，要啊，要啊！悭得一蚊几毫就系嗰几毫啊！ 即 系讲一个致富关键啊！ 第一个优惠，西隧平咗， 系啊， 私家车西隧平， 好耶！ 你真系乐观啊，钟哥。 不过东隧同呢个红隧加咗， 系真系。所以即系之前都有讲过啦，一系就全部话一收费，一系全部免费嘛。即系钟哥又提倡全部免费啦，我提倡全部话一收费啦。希望呢两个建议有机会采纳啦，咁啊天下太平噶啦。 呢个就睇听日啦，听日朝头早嘅时间咧，会系第一个工作天，即系到底嗱西隧我都唔谂佢真系个车流量会唔会增加好多，但即系红隧同东隧会唔会即系分担咗咧咁样？ 系啊， 睇下听日红隧嗰个龙尾喺边度啊？ 真系要谂谂佢啊！即系小白听日又要交俾同听日嘅交通专员去睇睇佢啦吓。好，今日咧就讲呢个成日咧去买嘢嘅时候就会。问你储唔储分啦、 啊啊、 我就真系两三年以来我都冇储过。钟哥你有冇储过咧？ 我都有、 啊，你有储嘅、 啊，我有啊， 油卡咯， 油卡系啦，油卡啦，油卡啦， 系啊。 我讲紧系 Y 嘟嘟嗰个积分，你有冇储啊？ 冇、 啊，我都冇、 啊。 但系咧，嗱，小白你有储啦。我想问咧，你储完啲分系咪真系换到啲嘢，同埋真系有好多着数回到笼咧？我真系想问嘅， 系 呢个 有系话换到， 系啊， 但系佢话换到好少。 好嗱，小白，我见你有储开，你又分享。 我而家咧，我自己个 account 啊，我见我自己个 account 咧有12,000+，咁佢侧边咧已经写咗佢嗰个价值咧系62蚊嘅。 嗯， 咁我断估呢62蚊啊，因为我都冇用过啦，我净系储啫嘛。 系。 第一，如果佢我估佢到期应该话翻俾我听。 咁你几时你要用、啊？咁样我睇下你。 佢有定、啊，你自己 check 住好、啊。 系咯，你讲下讲下。 通知你噶、 啊。我都惊、 啊， 因为 油卡嗰啲就冇通知啊。我琴日去咗一个油卡咧，过完年之后咧，我有3,000+咧。佢话啊 ，sorry 啊，蒙山冇晒啦，咁完结啦、完结啦个故事。所以小白都要睇一睇啊，呢一个。 咦，佢呢个积分系可以过俾其他人噶？ 系咩？ 系啊，佢有个功能噶。 我啱啱 click 入去嘅時候咧，就見到佢有一個咧係分享積分。 哦， 咁啊啱啦，即係譬如我阿媽或者我太太有嘅。而佢哋會換嘢嘅，雜雜林俾佢哋啦。 你過俾朋友嘅時候咧，喺個 mon 度咧會出咗一棟嘅，即係過你一棟。 我意思係點解咧？點解無端講呢個咧？原來咧 一棟都好啊，兩棟同三棟。 唔好講呢啲啊，講啲開心啲嘅，講下草分點樣換嘢啦。咁啊，有呢啲咧草分達人咧，就有啲草分嘅懶人包啊。咁我睇完之後咧，我都想 download 翻呢啲 app 去草分，因為咧，與其咧。佢成日都我每次買嘢佢都問我一次話先生有冇儲積分呢、我每次都話冇呢我下次想話有啊。咁呢2023年呢我就決定 download 呢個 app。我想睇下我一整年呢慳到幾多錢啊、做一個實驗啊、究竟用呢積分係好咗定唔好咗。 咁你即刻開啦。 點解呢 咪年頭㗎嘛。 係啊我想即刻開啊真係。因為呢佢原來呢啲積分呢我咁多年都冇用過㗎嘛。佢話譬如喺七仔買嘢啦或者喺超市買嘢啦、甚或乎呢乜乜家私啊或者呢你食炸雞啊都幫到手㗎喎、其實可以儲到分㗎喎。咁我就決定試下用一年囉。到时咧年尾嘅时候咧，就同翻大家讲，究竟今年我用呢啲 app 究竟有悭到啊，冇悭到啊，有多咗嘢定还是冇多咗嘢？ 你未试过，不如试下咁样啊！你即刻开，然之后储， 系啊， 成年都唔好用住，你睇下年尾储到几多分？ 好啊，好啊，好啊， 即系你都系储喺度嘅啫。 好啊，系啊， 你跟住年尾一次过用咗佢咯。 系啊，因为佢好多地方都储到，嗱，譬如你去入油又储到，入油我哋最容易储啦，咁样。咁另外，譬如食炸鸡啊、披萨铺啊呢啲都成日会用到钱嘅地方咯。咁同埋小白头先讲咗话，你可以过俾人噶嘛，就算自己唔用，过俾爹哋妈咪都 OK。咁我都想试下咁样，因为。过往咧，我就几阔佬懒你嘅，即系觉得叫做咁你啲积分快啲啦，仲问我积唔积分，我而家赶时间啊！ 你应该都系嗱，惊佢个 app 开嘅时候要捞好耐， 同埋与此同时就系、我快脆俾钱啦。如果唔系架车俾人抄咗，仲麻烦啊，买支水啫，你仲问我？如果你个个人咁逐个逐个问，但系今年咧，我决定啊，做一个大变身啊吓，睇下帮唔帮到手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一架796 P 线新巴，寻日下午5:00喺将军澳康城路翻侧，压喺路旁嘅草丛，12人受伤。55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警方话巴士向左偏离行车线，铲上行人路后。撞到路边铁栏再翻侧，会循机件性能同司机驾驶态度等方向调查意外成因。新巴表示，涉事车长前日休息，意外时系第四转车，未有超时工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话：意外现场并非交通黑点，运输署已经责成巴士公司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了解事故成因同避免同类事件发生。新任外交部长秦刚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布林肯在社交媒体 Twitter 表示，当地星期日上午和履行新职务的秦刚通电话，双方讨论到美中关系以及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星期五任命56岁的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接替王毅出任外长。美国国务院其后表示，布林肯预期会继续和秦刚保持富有成效的工作关系，华府亦会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负责任地处理美中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2023年对于全球大部分经济体来讲将会是艰难的一年，因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包括美国、欧盟和中国都经历经济放缓。格奥尔基耶娃预计中国在2022年的经济增长可能只达到全球平均或者低于全球平均增长，是40年来首次。他亦述上月访华期间处于一个 病毒清零的气泡城市，但一旦民众开始出行，情况就难以持续。预计中国未来几个月的新冠感染数字会好像森林大火一样上升，进一步打击本土经济，并拖累地区和全球经济增长。报道说，格奥尔基耶娃的言论表明，基金组织在预计今个月稍后公布的最新预测中，可能会再次下调中国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北韩领袖金正恩在2023年第一日前往感受山太阳宫，瞻仰已故祖父金日成和父亲金正日的遗体。朝中社报道，金正恩率众向金日成、金正日的雕像致以崇高敬意和新春问候，以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国务委员会、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和内阁的名义送来的花圈敬献在雕像前。内阁总理金德奋、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崔龙海、中央军委副委员长李炳哲等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委陪同参拜。报道又说，金正恩当日和北韩少年团第九届大会代表合照留念。朝鲜少先队创立在1946年，由社会主义爱国青年同盟领导，7至14岁的所有北韩学生都要加入。北韩约有300万名少年团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18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3年10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佢嘅男朋友咧就系创作歌手 Gary T 吓，佢都系一名咧即系创作嘅人马嚟噶。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九位 Moon Tang。 I don't know if this is what I really want. I think I love you more than myself. I hate to think that you have.Baby, I promise to prioritize all my feelings, but every time you break my heart, I get a little excited, like what's the subject for today? 做流行歌手咧，擁有自己嘅風格係非常之緊要啊！佢絕對有自己嘅風格，同埋佢嘅聲線都係好獨特啊！呢個禮拜新登場佔第九位，有 Moon Tang 嘅新歌《Bad Weather》。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023更有愛，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阿 O， 為家人做好一件事，呢件事当然是早睡早起啦。第一，早睡早起身体健康；第二，准时翻工可以保就业，是不是一举两得呢？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来吧，与艺术家一起在创作路上兜兜风。电视节目《Art Like 有条路》， 介绍本地文艺创作者，透过一场对话、一段回忆，叙述各自创作过程，漫步段段寻艺之路。 Art Like 有条路，星期二晚七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啊，点拣呢 ？CIBS 人人广播，仲谂申请边一季啊？过晒秒啦，等下一期啦。 我系谂紧投票拣边一个节目教师成为 CIBS 节目咋？ 哇，呢、這个有创意，嗰、那个有意义，真系拣到怀疑人生啊！ 重点不在乎你点拣，在乎你一票先系社区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公众投票现已展开， 网上投票 cibs.rthk.hk， 截止投票1月8号。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傾两句，去哪里好呢？ 就在这里，晴天大饭堂。新的一年呢，就是说这个时代的巨轮又向前行了。咁啊，即係話好多嘢咧，就將會逐漸去式微啊，被淘汰。咁唔好話淨係嗰個崗位嘅，甚至乎嗰個行業都可能會就嚟冇噶啦嘛。咁但係大家又唔使咁擔心，因為有啲崗位或者一啲行業變咗夕陽，或者甚至乎冇咗之後咧，自自然然又會有啲新嘅嘢出嚟。 春風吹又生，係 啦，新嘅行業。即係新嘅崗位又會有得俾你揀， 俗語都有句説話叫一雞死啊，一雞明 都係嘅喎。所以睇下你究竟可唔可以食著呢個潮流。譬如我僆仔時代，邊有人會諗做呢一個 I T 業先得㗎？ 哦， 係 喎， 嗰時都冇 I T。 我僆仔嘅時候都冇啦， 冇啊，冇電腦啊咁樣，唔會投身呢個行業㗎嘛。係 啊， 嗰時最傳統嘅咪金融啊，或者做醫生、 教書啊、 教書呢啲啊。咁而家唔係，多咗啲選擇啊，可以試下做 I T 咁樣。新嘅嘢嚟噶嘛？咁新一年咁有啲咩新嘅工種會出現呢？咁而家呢度咧就今日早兩日喺網上睇到個就話，喂，有啲唔同嘅選擇，你可以諗下嘅。 好， 咁我聽落嗰啲工種咧，你以前聽可能會有，但係你完全唔會覺得係一個職業嚟嘅。 O K， 而家就係一個職業啦。 係， 咁佢有五種可以大家不妨諗下嘅。佢話第一就叫做培訓員。 培训， 即系陪你瞓，陪你瞓，唔系 trainer， 哦， 陪你瞓觉， 陪你瞓觉。但系嗰种陪你瞓咧，唔系色情嗰啲，你千祈唔好谂歪咗。佢系氹你瞓觉。 哦， 佢话点解会氹你瞓觉都可以变成一种职业咧？佢话因为而家咧就系、是特别喺国内有好多人会因为嗰个生活节奏太繁忙，紧张，紧张到失眠。佢原来失眠呢一个严重性咧，系令到好多人瞓唔到觉，当然系啦，身体出现毛病啦。咁应运而生嘅咧，就 系 另一种岗位， 系 氹你瞓觉。 哦， 咦，呢、這个职业咧，我喺前几年都有喺日本嗰度见过。佢真系嗱，又系唔系色情嘅，咁系有啲嗰阵时个 target 系一啲叫中年人啦，或者社会。在社會工作到好疲倦的人，可能回到屋企咧就覺得，哎，屋企壓力都好大啊，係啦，即係可能自己屋企人咧又生活得唔如意啊，想瞓翻覺好嘅又好難啊，又好嘈啊，屋企寧靜唔到，於是乎咧佢哋就會去呢一類型嘅叫做工嘅地方， 係 咁咧就要求啊，我想瞓兩個鐘、三個鐘，可以俾你選擇嘅，就佢哋唔係話即係陪你瞓成晚咁樣嘅，咁當然你可能俾某一個價錢嘅就可能陪你一晚咁樣。咁但係佢哋就可能真係會陪住你啊兩三個鐘，咁等到你可以有輕鬆啲嘅感覺。 咁佢做咩啊？陪下你傾偈啊？ 唔係啊，真係你瞓覺㗎，係啊。 嗱，佢呢一度呢一個工種咧，譬如今次呢個叫做培訓師咧，咁佢就會因應客人唔同嘅要求，會定制一啲即係真係 tailor made 嘅，定制一啲專門對你有幫助嘅方法。譬如你中意哦，原來中意聽古仔嘅，咁佢就講古仔啦。原來你中意係聽音樂嘅，可能佢會揀選一啲適合你嘅音樂啦。 音樂俾你聽。 又或者原來你係中意即係睇某一啲嘅影片先瞓得著嘅。 陪你睇戲咯， 陪你睇戲咧會揀選俾你啦。 睇到 即係佢會做好多唔同類型，而令到你真係可以入睡嘅方法。咁而個人工亦都幾好嘅， 唔易做嘅其實呢份工 幾難㗎，因為如果你睇下睇下個電視，原來你中意，跟住你瞓唔到覺。 咁咪冇咗佢嗰個嘅功能㗎啦。 人工高啊，明白啦，因為你要通宵工作㗎嘛，證明你將自己嘅睡眠時間捨棄，你先可以建立別人嘅睡眠時間。 跟住到你自己又要揾人氹翻你瞓。 除非你話冇啊，嗰個人中意朝頭早瞓覺嘅咁樣，但係應該深信好多失眠患者其實都係夜晚黑瞓唔到啦。 同埋仲有個難關，即係如果你做呢一個培訓員啦。你唔可以自己瞓著先喎， 係啊， 因為個客坐喺你側邊望住你瞓覺， 嗱咁 幾尷尬啊！ 你可能話喂，會唔會喺你隔離陪你瞓啊？咁又唔一定嘅，咁可以係 視像陪，視像陪， 可以係視像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嘅。 視像陪安全好多， 係啊， 視像陪 安全，所以你唔使擔心嘅。好啦，第二種 職業我冇擔心啊，我正想揾一個視像陪添啊，係啊， 佢使乜特別係啲咩證書㗎？呢個即係譬如可能我做得唔得咧？ 暫時就未有住， 哦，即係我可以充當呢個。工作 好，另外第二種咧，暫時喺香港我好似未見到有，不過都係喺國內比較多啲嘅。佢個名咧都幾有趣，叫做網路奔現師，奔就係奔跑個奔啦，現就係現實個現啦。網路奔現師，我哋做乜嘢嘅咧？佢話原來而家喺網路上邊咧，好多人啲嘢係假嘅， 係啊係啊。 譬如最簡單啊，你淨係嗰張相啊，即係嗰個 icon 嗰張相，都可能執過，可能假嘅。佢話因為由於呢啲假嘢咧，引致到好多騙案出嚟，咁所以網路奔現師咧就係專門咧，就係如果你聘請咗佢咧，佢就可以幫你調查你嘅對象，即係網路上邊嘅對象，究竟佢所用嘅嘢係真嘅。还是假 咁似防骗伺服器嘅， 系咯， 就系 提子又出嚟啦，提子又出嚟啦。 咁因为有时候咧，特别即系可能喺国内你都听到好多，譬如话啊，嗰、那个 icon 明明是一个靓女嚟嘅，你好中意佢，我送礼物俾佢先，甚至乎送钱俾佢，点知原来佢一个男人嚟嘅， 系 咁佢就会中伏啦嘛。咁、如果你系想做呢啲咁样嘅即系事情之前咧，可能你会聘请咗啲网路奔现师， 系 喂唔系。不是先生，原來佢係假嘢嚟嘅，咁佢就知道係中伏啦。咁， 哇，要好精明喎。 系啊， 即系如果可能有啲叫网红，头先譬如攞翻个 case， 钟哥讲过，原来佢系男人嚟嘅，但系佢扮到一个靓女，等人谂住俾钱佢嘅。但系原来嗰个防骗师唔系网路咩？ 网路奔 网路奔现师，佢都俾人呃喎，可能系。 所以佢要好精明， 佢要好精明。 我估白啲讲呢个就系网上嘅私家侦探咯。 亦都亦都可以咁讲啊，即系知道佢究竟有啲咩嘅即系鬼马嘢咁。 系啊系。 好，另外呢一个就去翻实质啲啦，科技农夫。 科技农夫做咩咧？嗱，有个年代咧，大家好中意玩嗰啲种嘢嗰啲 app 噶嘛， 系啊， 即系叫做即系成日都要种嘢啊，好似我哋靓仔一样贪蛙歌词咁样咧。咁系咪关呢个科技农夫事？ 唔系，佢真系 真 种嘅，系一个农夫， 但佢就用高科技去到栽种嘅。 咁佢而家就话唔系净系你要用我哋记得嘅一啲，譬如话一温室啊，或者用咩化学肥啊，点样用啲咩天气去种啊？唔系噶啦，佢话因为而家去到。即係科技咁發達咧，要有啲大數據啦，甚至乎物聯網啦，即係就算你種咗之後，你點樣去將嗰啲貨運送出去，而你最慳成本 咧？有人買先賺到錢， 有人買啦。佢話而家係一條龍服務，由你點樣種喺邊度種，直至到你售賣，呢啲用高科技去幫助農夫去處理佢哋嘅物品嘅崗位同埋職業咧，應運而生啦。 哦，即係佢就去幫啲農夫。去到點樣去 manage 佢哋嗰啲嘅農作品？ 佢唔係幫你耕田，佢係教你點樣去營運， 即 係 marketing 個農場。 呢個好有用嘅，其實咧兩三間科技巨企啦，即係馬雲先生嗰間科技巨企啦，其實早十年咧已經有呢一樣嘢，即係咧帶啲團咧去種西瓜。咁種西瓜咧，一開始即係好多 team building 嗰啲活動噶嘛，即係譬如鐘哥依家拉頭籃，即係我哋晨光團隊去 team building 啦，咁啊去咗陝西嗰度種西瓜，咁啊擺粒種子落去啦，跟住咧佢會咧有個 cam set 住噶，定時定候咧佢就會喺微信嗰度話俾你聽個西瓜種成點啊，你想唔想佢俾蟲蛀咗，你睇到啦喺個 cam 嗰度，你就要俾啲人民幣我啦，咁我就幫你咧就買啲杜蟲藥咁樣，跟住如是者咧個西瓜收成咧，佢就用翻頭先鐘哥講嗰啲物聯網，佢咪寄去你嗰度咯，佢寄去你香港嘅呢個地方邊度邊度咁樣，跟住你仲種唔種啊？你種咧就嘟個二維碼，你又再種咯，即係變咗你一個田地。但系种紧个真实嘅嘢，有真实嘅嘢，有真实嘅人帮你管理咯。咁呢件事系头先钟哥讲嗰个 科技農夫就係好相近嘅一樣嘢啦。 咁譬如話佢，譬如今次種完西瓜，咁跟住喂快田，跟住 吉咗出嚟喎，種辣椒得唔得？ 即刻會話俾你聽，嗱，種完乜嘢？根據你而家嗰度嘅天氣，仲有你手頭上有啲咩嘅資源，種乜嘢啦？即刻會有收成。 係啊，因為 option 喎， 會計曬俾你 辣椒，或者你種菊花，或者種蔗。係你係呢幾個噶啦，嚟而家咁樣。 但係可能有啲人會話 幾好。 以前啲即係真係種開田嘅農夫，可能佢哋，我一早知啦。可能從佢哋嘅經驗已經有呢個累積，但係佢哋嘅經驗係咪可以累積到？直头做埋嗰个销售网咧， 咁啊唔得啦， 未必得。所以而家呢个因为有大， 同埋中间都俾人食咗好多好多钱。 系噶系噶。 但系呢个科技农夫咧，嗱食唔食钱我唔知道，但系咧佢净系种几个西瓜咧，已经等于啊佢种100个西瓜得翻嚟嘅钱咯。 嗯， 因为你而家系啲高干去咗做呢个西瓜 project 啊嘛，即系中哥扯后腩，即系中哥都系公司嘅领头羊啦，一个企业嘅大佬嚟啦。咁一个企业嘅大佬种个西瓜，每年起码。等500蚊人民币啦，咁、 啊、 你一个西瓜卖唔卖到500蚊人民币？十个都卖唔到啦，系咪先？20个都卖唔到啦，所以佢一年净系只需要种一个西瓜已经得到500蚊。如果中哥再加小白再加阿 O 咧，佢已经有1500蚊人民币， 啊、 但系种紧三个西瓜啫， 嗯、 即系咁嘅一个意思咯，好夸张噶嗰 个数据年代可以应运而生嘅一种新嘅种植方法 啊，系啊系啊。 好啦，咁讲完植物又讲个动物啦，咁、 嗯、 原来而家另一个职业咧就系宠物保姆、 嗯、哦， 专系帮你 凑 啲 宠 物，咁啊呢个就我就觉得有啲奇怪嘅。 唔系呢个好值钱 嘅，唔系嗱，因为点解养宠物咧？你就希望自己去即系同佢嘅建立一个关系，咁、令到你自己心灵上又好，或者照顾佢有一啲嘅慰藉。咁但系你而家想养佢，但系你又唔肯付出时间去、去叫做凑佢，咁啊有啲好奇怪咯。因为我买咗，譬如我买只狗仔翻嚟。跟住我俾錢，唔係我俾錢買隻狗喎，我要俾錢其他人 我哋有啲同事都係咁喎，唔係咁你可能有三年， 我都唔講啦。 有三年冇去過旅行咧，喂，等先，有三年冇去過旅行，咁你都要揾個人嚟睇住隻狗啊，睇住隻貓嘅。 但係呢個咧就唔係話一時三刻啊，係長時間添，即係呢個係一個長時間，即係佢純粹係我買咗一個寵物翻嚟啊，但係我又唔想養喎， 係咯。 不如我品人養啦， 係咯， 係咪要移民啊？跟住要買隻狗啊？ 一陣可能生活忙啊， 我好忙啊， 係啊， 我冇辦法照顧到佢，但係你又要養佢， 跟住都係成日喺 cam 嗰度睇住隻狗，佢生活得好開心，然後都係好開心話俾你聽，你睇我隻狗幾開心啦，睇下張相， 但 係 呢個已經變成一種新興嘅職業，已經好講埋 體會到呢個新興職業， 真係啊，直頭有添， 直情想做添。 好講埋最後呢一樣啊，呢個咧就啱我哋做啦， 係 遊戲嘅。劇作家， 哎、 即係譬如而家你知好多人中意打機啊，你手遊又好，桌遊即係好多唔同嘅遊戲啊。咁遊戲都有個故仔噶嘛。咁而家就係揾人，未必一定個個做 I T 人就可以做到好天馬行空。咁、但係佢未必一定係一個創作好強嘅人。 係啊， 但係呢個創作力強嘅人又唔一定你喺 I T 界好多嘢你熟悉。 於是乎大家就 fusion 啦。 係啦，而家就分開咗。嗱，如果你做 I T 嘅，你可能淨係將兩邊嘅故事變成一啲數碼俾你哋去玩。咁、但係都有啲人去創作最原始嘅故仔。哦，原來你咁樣過呢啲關攞呢啲武器咧，你就可以打到大 boss 啦。但系如果你唔攞得唔得呢？原来都得嘅，咁、你就要创作一个好有趣嘅故事，一个世界出嚟，等嗰啲做 I D 嘅人将佢变成一个游戏吸引嚟。 系、就好似有阵时啲人如果谂唔到 idea 咧、就去收购咩？收购譬如漫画啊，或者电影嘅古仔啊， 系啦系啦， 跟住就去到变成一个游戏咁样。 所以而家调翻转头，譬如你有啲游戏咧，譬如打咗10年以上咧，好多人中意打嘅。会俾一啲荷里活嘅片商咧掹翻个古仔出嚟， 系、 拍电影或者拍电视剧。咁、因为就 系 佢个古仔本身其实 罗拉或者波斯王子 系啦，最早期《盗墓者罗拉》嗰啲咁样，就系因为佢本身个古仔嘅设定系好 生化危机啊嗰啲咁。 系啦系啦 系 啦， 系咁 吸引到你去玩。 其实佢都系打丧尸啫嘛， 系咁开枪啫嘛都系。 所以如果大家对呢啲岗位有兴趣嘅话，不妨即系多啲学习。 有啊，有兴趣啊。新嘅一年抗疫方面，大家都得到一个明显嘅进步同埋显著嘅改善啦。我上年成日都会话到好多嘅地方你唔好去啦，福建话就学过叫做 Mikey 啦。今次呢我哋可以改少少啦，叫做 Wasukaki。到底点样改善咗呢？想唔想知点解？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雪隔期呢一句意思，即系话都可能有好多嘅地方咁啊，因为疫情关系你都冇去到啦。咁但系疫情又放宽咯噃，咁所以我哋有好多地方都可以选择咧重新出发。哇就系指我雪隔系指喜欢期，即系去哇雪隔期或者哇爱期，我爱去呢个地方，咁啊都系一个咧经常会讲嘅说话嚟噶。例如话有一啲重要嘅球赛，诶哇期系病啊，即系我要去嗰一边。又或者是一些好的餐厅你又想去试一试的时候 ,Waiki 坐白。坐白本身这个字呢是南洋方面的福建人才会讲的。坐白其实应该是来自马拉话的意思，就是解试一试。Waiki 坐白意思就是解咗我想去那里试一试他们的味道好不好吃，试完你就知道咯。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快快乐乐，身体健康，疫情不再来，我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可以多些说一句哇 Ike 我喜欢去啊。 促成住坏空。人间常有花开花落，无尽的生态从没散，在这不生不灭无极的状态，徘徊在生或死劫，或有选择，悲伤的你眼破，沿路坎坷，流水穷尽处仍没法纾解，从没水是你知偷食提案的边界，让沙石来滴漏回流入脑海，跟他相约天际聚头。 听紧嘅系阿朱刘应廷嘅《坐看云起时》啊，时间嚟到将近九点钟啦，依家十八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68%啊。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通关终于望见曙光，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特区政府努力争取最早在今个月8号，亦即是来紧的星期日，和内地首阶段通关，预计初期有配额限制，内地和香港旅客都需要进行核酸检测，确保阴性才可以过关。创商会会长史立德说，通关初期需要设有配额控制人流，否则大量人涌过关会倒泻罗蟹。他认为如果初期配额每日20,000人次是可以接受，希望逐步增加至到100,000人次。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的相关报道就引述港铁工会说，港铁职员今日起需要回到高铁西九站、罗湖站、落马洲站等埋位准备通车，而各个口岸的路轨维修等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记者昨日查阅高铁的网页，见到已经上载由昨日起生效的最新车费表。香港前往深圳北的二等车厢成人票是84港元，前往广州南站是240港元。长途车方面，前往北京西的二等车厢成人票价是1204元，较2018年通车的时候便宜。大公报报道。 信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公布新增23,361宗新冠确诊个案，较前日减少5,000多宗，再有62人不治。两地通关在即，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昨日在网志发文话，会重点保护高风险群组市民，特别是一老一幼，同时确保在香港已经注册的两种抗病毒药物的存量和供应充足，其他含扑热息痛成分的药物库存亦都足够。信报报道。 商报报道，昨日是2023年元旦，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发表新年贺词，表示特区政府今年有两大目标，包括确保今年内带领香港脱离疫情困扰，以及全力落实在新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的各项工作。随着特区政府早前优化防疫措施，只是维持口罩令，再逐步有序全面通关，经济活动将会快速恢复，预计消费需求将会上升很多，各行各业对前景感到乐观，正积极增聘人手，准备捕捉经济复苏的良机。另外，李家超昨日朝早在电台节目亦都表示，未来一定会再度外访，重点包括东南亚国家和中东新市场，正部署今年初到中东。商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据了解，九巴、龙运、城巴、新巴和新大屿巴士公司早前罕有感联署去信运输及物流局，促请设立可加可减票价调整机制，每一年定期检讨和实施新的票价。有立法会议员建议机制应该同通胀挂钩，每一年按通胀数据逐少加价，通缩时候就减价。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话，会根据既定的专营巴士票价调整安排作出评估，在现行安排下，政府需要考虑一篮子的因素，亦都会继续在适当的时候检视专营巴士票价调整安排，适时咨询各持份者意见。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疫情肆虐三年，无家者登记人数屡创新高，其中长沙湾一个球场看台近年成为露宿的热点，不少20多、30岁的青年亦都在这里蜗居。康文署近日张贴通告，表明将会在今个月12号清场， 有無家者表示擔心無以為家。康文署表示，由2017年至今，署方已經在涉事的遊樂場進行了16次清潔行動，署方會繼續密切監察場地的情況和進行定期的清潔行動。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的政論說，疫情阻隔往返內地差不多三年，多少的家庭未能夠團圓，多少人被扼殺機會，在這個時候宣布通關是大勢所趨，有人說姗姗來遲。政論就說，到了這個時候再回頭望意義不大，倒不如實事求是，邁出復常最重要一步。東方的政論。 文匯報社評，五間巴士公司近日罕有感聯署去信運輸及物流局，促請設立可加可減票價調整機制，每年定期檢討和實施新票價。社評說，目前運輸署正開展交通運輸策略性研究，從發展趨勢來看，政府應該提供支援，鼓勵巴士公司採用清潔能源，令到香港擁有綠色環保、價格穩定的公共交通服務。文匯報社評。 大公報的社評就說，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國安法展明了立法原意，明確香港國安委和行政長官在處理國家安全問題上的地位和職責，解決了重大問題。社評說，具體落實仍然需要特區各機關完成，香港國安委早日作出決定並且修訂本地法律，積極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大公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中國軍機和美國偵察機在南海差點擦槍走火，彷彿又重演21年前王偉犧牲美國偵察機迫降海南島之勢。社評說，中美關係且鬥且談，看來今年亦都不會有新招，中國今年的外交重點將會繼續好像去年那樣在一帶一路中尋求新機，而受到疫情阻隔的民間外交今年亦都應該適時重啟。明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有音樂，有快樂。 Radio 国剧830， 禁区。 剧中思源后天因为家庭变故而同精英女性顾青如产生巨大的人生差距，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走向亦都越发未知，亦都提到每个人的幸福标准都不一样，希望透过剧中几位人物对感情的真实表达和追求，能够让观众从中寻找属于自己幸福的定义。 国剧830，禁区。 1月3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2023更有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为我的家人我要收敛下自己的脾气，因为今次的这个人期不知道为什么肚里面这只小老虎乸很大火，搞到好像我都脾气大了很多这样，我知道的，我知衰的，所以来近这一年我会好好收敛下自己，情绪不要那么容易火山爆发，为了我的家人我一定做得到的。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亲子百分百入边咧，咁啊直播室都邀请到啊嚟自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靓女黄嘉嘉都喺度咯。 Hello， 各位。 早晨啊，嘉嘉。 早晨、啊。 今日朝头早咧，咁啊都已经嚟到呢、這个，哇！新嘅一年喎， 系啊，2023年 冇见你啦，都 多謝曬，幾其實隔咗幾個禮拜 難嘅，咁但係唔緊要。其實喺2023年咧，都有去對我哋嘅譬如親子方面有好多唔同嘅提醒嘅喎，嘉嘉。 係啊係啊，其實咧23年開始啦，咁新嘅一年啦，有時我哋話啊新嘅一年新嘅盼望啊嘛。咁喺即係可能上年2022年大家做完一啲回顧啦，咁我哋23年梗係要盼望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啦， 咁今日咧都好想咧俾一啲 tips 俾父母咧啊，我哋喺養育小朋友嘅時候咧，其實大人都有啲嘢要調整 嘅。哦，係啊，這個我成日都覺嘅，因為我對住自己啲小朋友嘅時候咧，我第一樣我會諗嘅就係、是、啊，我細個如果遇到呢個情況嘅話，我父母會點樣做？咁我而家又應該點樣做？即係我好多時咧個腦會咁樣做呢啲咁樣嘅比較嘅。 諗翻個原生家庭啊嘛， 諗翻原生家庭，我就覺得我個仔而家真係好幸福啦。 你兜个圈赚钱，你真系一个好正面嘅人。好，咁咧今日我讲三个 tips 嘅，系啦。咁第一个啦，就系讲咧，我哋要提自己，父母吓，提翻自己，要调整一个合理嘅期望， 即系 合理嘅期望。你自己觉得你凑两个小朋友嘅时候，有冇啲期望？你觉得时常都系过咗头啊，要调整自己有冇啊？ 我就冇乜。 系啊， 呢个我几好，因为我个人本身家家都识得我耐啦，我个人都好知。知足常乐噶，即系样嘢觉得喂呢样 OK 就 OK 啦。例如佢读书咁样，哇！如果佢会出十分啊 ，OK 啦，可以开香槟噶啦。咁样又或者佢喺运动方面嘅表现咧，咁虽然唔系话而家特别突出啦，因为好多即系精英培训真系好犀利。你又冇乜点样特别培训，佢又觉得不过不失嘅，我又觉得咦都 OK 啦。所以 OK 啦咧呢一句说话喺我育儿嘅时候咧。都經常出現喎，嘉嘉。 喂，這個真係個好提醒，我又自己墮落袋先，即係下次同家長講都話OK 啦咁樣，非常好。咁咧嗱，我咧今次講嘅合理期望咧，同你都有啲似嘅，即係我哋對小朋友會唔會有時都？唔好话放唔放过佢啊！其实有时放过佢都系放过自己啊！ 系啊， 系啦，系啦，你揸得太紧咧，你好痛苦啊！ 你逼佢要喺95分至到100分之中挣扎嘅。其实你都系逼紧自己去逼佢，即系你要哦，你快啲读啊，你快啲背啊，乘数表啊，点样咁去记啊，其实自己都好辛苦。然后咧都系我试过好多次嘅，最后咧都系不欢而散。所以我就好唔想有呢个嘅经验咧，我就融汇咗喺呢个亲子金句就 OK 啦。 我咧都有个金句，我就成日都话。有咩問題呢咁樣你就 OK 啦，非常好， 異曲同工喎、 啊， 我哋係 冇錯。通常呢有啲唔合理期望咧，我哋話有幾個因素嘅。第一個因素咧，你頭先講咗嘅，原生家庭有關係嘅，又或者你過去你自己一啲經驗咧，哎呀，我細個我媽冇俾我學琴啊，我好想學啊，即係一啲過去嘅一啲你嘅一啲即係錯失咗嘅嘢，你好想咧喺小朋友嗰度咧。即係彌補翻啊！即係有啲投射裡面。第二個咧就係你頭先講嘅，哇！其實側邊個個都係八十幾、九十分，跟住我個小朋友咧，哇！七十分，有時會好大壓力啦，會對比啦，咁就有啲不合理期望。咁、 哦、 啊，今日好想咧介紹大家咧一種點樣 set 一個合理期望。 我突然間諗翻起阿頭先嘉嘉講句，側邊嘅朋友可能即係八十幾、九十分，自己個小朋友一跌到落七十分咧，好多家長咧就會覺得啊，我一定係比較，然後覺得自己嘅小朋友最差嗰、那個。咁我舉個例啊。最近啲 yen 又真係浮動啊！有啲人就會覺得咧，喂，我5.8嘅時候先至買，又好似已經貴咗啦喎！啲之前啲人有啲5.1啊咁樣，我成日話你唱外幣都係一樣嘅，視乎翻你自己，你覺得呢個價錢合理嘅，咁你咪過到自己個關咯。你唔好去諗人哋幾多錢唱定係點樣。其實同樣嘅套路啱唔啱係用喺呢個親子上邊咧？ 啱啊！你好勁啊！你一個咁都可以比喻到，係啦。嗱，不過今日咧，我講咧另一個點樣 set 一個合理期望嘅嗱、啊，合理期望包括你理解呢個年齡層嘅小朋友佢個能力去到邊啦、 啊。 另一樣嘢咧好重要嘅就係、是、你知唔知道你小朋友而家去到邊？ 哦， 嗱，你知道你个小朋友去到边咧？你个合理期望咧，应该喺嗰个去到边嘅而家呢条线再高少少嘅啫。 系， 即系我琴日咧同个家长讲就0.5分，半分嘅啫。比而家好半分系点咧？嗰、那个我觉得就系合理期望啦。 嗯， 系啦，即系如果你话我而家咧系4分，但系我想去到8分。 這個太遠 了，是啊，差太遠， 4.5分就可以了，是啦，那這個合理期望啦， 是。 第二呢就是控制情緒，即是家長要調整自己，第二樣嘢， 深呼吸，深呼吸，這個世界其實很漂亮的，這個世界很漂亮的， 你明白是不是瘋的時候就會這樣，就是跟自己說， 要 啊，這個世界很美好， 有時候都會想一猛整的時候，家長都會的嘛，自己走開一下，可能會穩陣一點，不是說，喂，哇，你走了去的，不是這樣，是先離開，令到自己的情緒都控制得到，那你不會說因為你火遮眼，哇！火遮眼，你即系讲咗啲说话，你收唔翻噶，一个印抌咗去个小朋友个脑入边，咁我都唔想啊。 系啊，的确非常之啱， 系嘛。 所以咧，第一下咧，其实离开现场系真系真嘅。 嗯。 但当然，离开现场系其中一个即系帮你处理你个情绪，因为你离开咗，咁你个人自然就会平静啲啊，唔使对住个小朋友啊嘛。 嗯。 佢啲反应会有时令到你更加嬲噶嘛。 嗯。 咁但系嗱，当然啦，你走之前你都要同小朋友讲一声啊，爸爸而家咧好嬲，咁我要个人咧冷静一下。 哦，應該話翻俾佢聽，我好嬲咁樣啊！ 係啊，未試咧，你個人咧無啦啦自己走咗去咧，即係個小朋友有機會個情緒又會好癲啊！即係你都要話俾佢聽，其實我有我嘅情緒。 嗯， 但爸爸咧就好想咧冷靜一下， 咁 到嚟再同你講， 佢會唔會學習咗？即係第日佢小朋友都有情緒嘅時候咧，爸爸我而家好嬲啊！我自己行一陣先。是不是都學了其實都是好事來的？ 其實是好事來的，即是你告訴他、哦、我都有我的情緒，我需要空間去冷靜，我會回來，你最尾一定要加一句、爸爸舒服了之後會回來、再跟他做其他事。 你這個一定要講，即爸爸舒服完回來就沒事了，這樣就要等他學回 來。是的，因為呢有時小朋友會覺得、哎、呀，我不是激怒了爸爸，爸爸是不是不要我，即有時會有這種感覺的、 嗯、 所以我們這一句是一定要講的，我離開為什麼離開、嗯、跟著我會回來的，這個信息很重要， 爸爸的離開是為了再回來。 冇錯，係啦，第三樣嘢，最後一樣嘢啦，就係、是、提自己，即係2023年要做一個好榜樣。 啊，這個一定啦，呢個經常提醒住自己啊，即係言行舉止啊，喺屋企咧都要真係小心啲。即係例如假如咁講，假如啊，我摁腳嘅咁樣，如果有個壞習慣係摁腳，如果小朋友學咗嘅話，我冇理由鬧佢嘅。即係呢個肯定係要諗清楚，因為好簡單，你見到小朋友咩樣咧？直啲講，根本上就係照鏡。你見到小朋友係咁嘅樣，衰樣又好咩都，其實真係自己嚟嘅。因為小朋友最直接就係模仿翻家長啊嘛。因為家長喺小朋友心目當中咧，哦係我嘅英雄嚟嘅，係我第一個學習嘅榜樣嚟嘅。所以如果佢你見到佢個樣唔順眼嘅話啦， 自己反省 嘅就係咪要有咁樣嘅心態咧？家長 要啊，同埋咧即係。其實有些家長跟我說生小朋友就好像自己 再活一次。 哦，是啊，是啊，哎，我有，我有，好有啊。 是啊，因為你再活一次就是 我要再做一個更加好的自己。 啊，再讀多次小學。 都是的，無論在即是真的讀書上面 和 個人的品格上面都是再一次讀書。啊，所以呢這個身教很重要。 是， 但是當然有時候很大壓力的， 嗯， 跟你說身教呢你感覺好像樣樣要做得好， 嗯， 那家長就覺得哇 100% 做得好其實都真的很辛苦。 是啊，是啊， 所以呢2023年呢給個 discount 給大家， 怎樣，啊，怎樣，啊，怎樣，啊， 就是你想三樣東 西， 你呢一年淨係做好三樣嘢，其他嗰啲 bonus 嚟嘅，即係你話， 即係例如唔遲到， 唔遲到唔好咁負面，即係守時，守時，守時， 你真係社工嚟 嘅。我哋 要守時， 係啦，守時，例如守時要做好，可能守規矩要做好，又或者咧要誠實嘅，你就淨係做好呢三樣，你越集中咧，個小朋友就越睇到你平日做得哦，原來呢一方面做得好好，佢就會咧真係效法嘅。 哦， 但如果你樣樣都要做得好咧，但樣樣都唔係做得好咧，即係唔係做得好好啦，咁其實就乜嘢都唔到位，你有好大壓力咁樣。 嗯， 所以二三年咧，俾呢個 tips 俾大家，唔使做到完美， 嗯， 一步步做好就已經 好。我諗到一個方法啦，每一個月幫自己屋企 set 一個主題，第一個月誠實。咁啊，屋企所有人都要誠實。 咁點啊？第二個月點啊？唔誠實。 第二個月咧，守時。咁啊，你一年你都已經有12個， 可唔可以唔好咁多？即係可能一季一季一兩個。 一季季當然歡迎啦。 即係一個月一個咁辛苦，好似翻工啊。 哦，咁咪一季季 set 噶咯喎。 啊，好啊，都可以。 唔該曬嘉嘉，拜拜。 好，拜拜。 新的一年希望大家生活上面都积积极极精精神神，不过有一种动物就算你怎样熬它怎样叫它它都喜欢睡觉的。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动物它非常之厉害，因为它的睡眠时间一年里面可以长达九个月，它冬眠期可以横跨埋秋天。在世界上冬眠最长的动物就是一种叫做睡鼠、啊、原来这种睡鼠相当之特别的、啊、它的外形其实非常之像松鼠，体型相当之小，而且身体大概都最长的是得 120mm、啊、体重都是得 50g， 所以说很小的、啊、表面上看到它的身体和头部也都呈现一些黄、啊、或者赤褐色的。它分布的位置全世界都有很多的、啊、例如是欧洲的中部和东部，甚至乎在中国内地都一样会有的、啊，包括是伊朗中部的阿富汗和新疆北部也都会见得到。这一种的睡鼠经常出没的地方就会在一些譬如是灌木的丛林、啊、岩石区、啊、森林那里都一样会见得到的。虽然说喜欢睡觉，但它的寿命其实只有五年，但是计算数它当中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原来都是在睡觉的。一年入面春天去到深秋至到冬天大概九个月的时间入面他都在睡觉，甚至乎他喜欢睡觉到有时候会睡果龙睡梦当中离世，不过这个就是后话了。你时候说他喂，他喜欢睡觉他有没有一些厉害的东西，他厉害的东西除了睡觉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看间本领就是逃走了。如果他的尾巴被人捉住了的话，他很快脆就会脱去他外面那一层的皮肤，金蝉脱壳走甩的。同一时间他的嗅觉也都相当之灵敏了，无论离开他的巢穴几远他都一样可以找到路回家的。动物是需要我们好好爱护和认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I don't know if this is what I really want. I think I love you more.I hate to think that you have won, baby. I promise to prioritize all my feelings, but every time you break my heart, I get a little excited. Like, what's the subject for today? 三十一，眨下眼啊！喺2023年嘅时间咧，又可以揾阿卓一齐咧，同我哋介绍一下港台电视31嘅精彩节目啦！新年快乐，早晨啊，卓！ 新年快乐，小白，新年快乐啊，各位！ 你好啊，7:30嘅时间我都记得嘅，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厂、啊。 冇错啊，咁啊，过年放假最好睇下电视啊嘛。咁今集咧呢、這个创科梦工厂嘅主角咧，就系、是、呢、這个。喺土生土长印度裔嘅大学生啊，布斯加。咁啊，呢个节目咧，我哋每一集都介绍创科人，唔同嘅创科人物噶嘛，听下佢哋嗰个创科故仔噶嘛。咁啊，好多时咧，我哋又会谂咧，即系所谓为社会创造价值咧，即系一定要搞嗰啲高科技项目。 系啊，系啊。 喂，但系今集呢个布斯加呢位主角咧，好特别噶。佢呢个科研嘅项目咧，我都唔知叫高科技定知系咪高科技啊？ 定系低端 嘅咧？定系啦。咁咧，佢系做乜嘅咧？佢系用面，佢系咧用面包整啤酒啊，酿啤酒。 咦？ 系啊， 有啲创新、啊。用谷物啊，成日听啦。啊，用面包好似比较上少听到、啊。 好有创新啦！我相信都系好多科学嘅研究成分嘅。咁啊， 呢一個咧，即係唔單止係科研項目喎，更加係一個好好味道同埋好環保嘅項目嚟喎。咁啊，究竟布斯加即係佢點樣諗到，點樣有呢個諗頭咧？佢實際點樣執行實踐嘅咧？原來同佢細個一個生日願望有關。 竟然 係啦，咁啊，同埋咧呢回收啦，回收嗰啲麵包去釀啤酒咧，又可以為到我哋嘅社會帶嚟啲乜嘢改變咧？咁啊，我都好想知道。咁啊，大家如果都想知道咧，今晚7:30一齊睇《香港故事創科夢工場》啊！ 係咁啊，呢一位布斯加咧，佢就係印度裔嘅香港人嚟嘅。喂，有機會嘅話都可以啊，同佢碰面嘅時候咧，問下佢，譬如黃豆啊、綠豆啊、青豆啊呢啲可唔可以粟米啊，釀埋啤酒都好喎。 冇錯啊！嗱，佢廣東話好好嘅，即係大家真係可以傾到偈啊！如果大家去到酒吧見到佢，真係可以同佢請教一下啊！ 係唔錯啊嚇，咁大家留意住啊，7:30嘅時間啊，創科夢工場，另外8:00嘅時間，我同你都要啊，要咩健康啲啊？ 冇錯，咁我要健康啲，咁呢個節目咧就同大家講下啦，即係。原來啊，即係翻查翻有個報告顯示咧，小學生呢個肥胖問題啊，突破咗10年嚟嘅紀錄啊，即係咧每5位小學生就有一位過重或者有肥胖問題噶啦。咁啊，好多時咧，即係因為之前啊疫情咧，好多小朋友喺屋企上網課啦。咁啊，原來缺乏健康飲食，因為喺屋企成日食好多零食嘅，嗰啲薯片啊、朱古力啊， 梗係啦， 係啦， 一路上堂一路熄咗個 cam 就喺度食薯片， 冇錯啦。呢啲高鹽高糖嗰啲食物咧，咁啊加上啊疫情嗰陣時咧，好少出街玩噶嘛，咁啊缺乏運動啦，咁啊個個變曬肥仔肥妹啊，咁究竟啊小朋友點樣先可以食得健康，但係同時又開心咧？咁啊今晚呢個8:00我要健康啲啊，同大家探討一下咯。 要留意啊，食得健康但係點樣開心咧？是重點嚟㗎，通常咧食得健康嗰啲細路仔就秒㗎啦，搞錯啊！又係食呢啲嗱，食得健康仲要食得開心啊！留意住，我要健康啲啦。你個10:30嘅時間咧，咪有一種嘅動物我自己好中意嘅，企鵝喎，係咪有得睇啊？今晚 咁啊啱曬啦！咁啊今晚10:30呢個紀錄片《企鵝島速者生存》咁啊啱曬小白你睇。咁啊呢個原來呢個企鵝島啊，即係世界上有一個地方叫企鵝島，就是、位於呢個南太平南大西洋裏邊咧嘅福克蘭群島。 哦， 上面咧係啦。每年咧有過100萬隻嘅企鵝去到嗰度，係啦，過百萬隻嘅企鵝去嗰度築巢起竇啊！咁啊，當中有5個種類嘅企鵝嘅，咁啊會同大家一一介紹啊今晚節目啦。有啲咧好特別嘅，係好怕醜挖窿嘅高手，即係揾窿捐嘅。有啲就中意攀石嘅企鵝攀石，我真係未見過。有啲就中意攀石，有啲就中意長跑嘅喎，長跑企鵝我都冇見過。 哇！佢只腳咁短都中意長跑，唔係嘛？ 係啦，同埋長跑到嘅真係。咁另外咧。有一個好 elegant、好尊貴、好優美嘅品種，同埋最後啦，介紹一種咧，就係、是、有24孝父母之稱嘅巴布亞企鵝，有一個好獨特嘅育兒招數嘅。咁如果想即係中意企鵝嘅朋友，或者想開下眼界嘅朋友咧，今晚10:30要睇下呢個《企鵝島速者生存》啦嚇。 哎，好啊，咁多企鵝睇啊，正啊！大家留意住10:30啦嚇。咁好，唔該曬阿燦先，拜拜。 拜拜。 唔该晒阿畅，唔该晒小白，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睇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表示，特区政府努力争取最早在今个月8日实施和内地首阶段通关，初段有配额限制。港大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彦认为，疫情在本港已经风土化，对外来感染者有缓冲能力，并不是他们来港就会令本地疫情爆发。金东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相信通关后对本港疫情风险不会增加很多，认为本港能够承受。他说，如果往返人士持有核酸检测证明，对双方有好处，除了能够堵截一批已经感染的人士来港之外，如果市民到内地返港后确诊，亦知道感染来源。他又建議來港人士應該完成接種3針疫苗，如果要考慮放寬，應該觀察1星期以上，就可以看到對公共醫療系統的壓力。 南韓實施入境防疫新規定，今日起乘搭客船或者航班從中國內地入境的所有人士必須接受核酸檢測，其中短期停留人士在入境後要立即接受檢測，並在規定場所等待檢測結果。韓籍人士和在南韓長期居留的外籍人士必須在入境24小時內在居住地核區衛生站接受檢測。防疫部門又要求從中國內地入境人士乘坐航班時，在檢疫信息輸入系統填寫在南韓的住所、地址和聯繫方式，從中國內地入境的航班一律降落在仁川國際機場。另外，從中國內地進入南韓的人士，由今個月5日起必須提交出發前48小時內新冠核酸檢測或者24小時內快速抗原測試檢測陰性證明。北韓領袖金正恩在2023年第一日前往錦秀山太陽宮，瞻仰已故祖父金日成和父親金正日的遺體。朝中社報道，金正恩率眾向金日成、金正日的雕像致以崇高敬意和新春問候，以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國務委員會、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和內閣的名義送來的花圈敬獻在雕像前。內閣總理金德訓、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長崔龍海、中央軍委副委員長李炳哲等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常委陪同參拜。報道又說，金正恩當日同北韓少年團第九屆大會代表合照留念。朝鮮少先隊創立在1946年，由社會主義愛國青年同盟領導，7至14歲的所有北韓學生都要加入。北韓約有300萬名少年團員。巴西左翼勞工黨領袖盧拉在國會宣誓就任總統，展開他歷來第三個總統任期。盧拉表明會徹底改變上屆政府的路線，和人民一起重建國家。盧拉在就職演說中表示，新政府會致力消除經濟衰退，扭轉在衛生、教育和科學領域的資金削減，改善貧窮人口的生活，實現種族同性別平等，並結束對亞馬遜森林的砍伐。盧拉指責他的前任博爾索納羅政府未能對導致超過68萬名巴西人死亡的新冠疫情作出適當反應，形容是犯下種族滅絕罪，必須調查相關責任。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18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是阿斯，我初头食大麻，以为冇乜嘢，点知后来发觉自己会无端端傻笑，出现幻觉，仲想埋瘾。有一次同朋友一起食大麻，佢突然面青口唇白，全身喺度震。我估唔到大麻会咁伤身。之后我确信大麻有害，已经戒咗。 有毒品问题，打1861866，或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记住，大麻系毒品。 2023更有爱。 大家好，我是风骚化汇人的 Sarah 李丽蕊啊。新的一年的话，我要为家人做好的一件事就是令到自己身心都更健康。因为呢，如果你不舒服的话，除了自己辛苦之外，家人呢是最担心的。希望除了我健康之外的话，大家在今年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You can take me down. 喺日本吹嘅寒风停不了，上年到十二月先至喺日本正式出道嘅韩国五人组合 Itzy， 佢哋喺日本嘅新作品单曲销量已经超过100万张。今次用跳唱热舞旋风引动身体嘅热力去到对抗寒冬。日本男榜推介歌曲 Itzy Can't Tell Me Down。星期日本男榜推介作品，在日本出道的韩国团体 Itzy Can't Tell Me Dow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新年新愿望。话咁快已经2023年啦。每年呢啲时候发出嘅第一个无聊烂 get 就系我哋成年冇见啦。新一年俾人问得最多嘅问题就系有乜嘢新年愿望？新一年大家都会有好多新愿望，多到唔知点处理，咁应该点呢？要将想做嘅嘢分门别类，分先后次序。如果唔系想做嘅嘢太多，最后一样都做唔到。明白明白，即系要将最想嘅嘢放喺第一位。我最想就是不劳而获做一个二世祖，这些不是新年愿望。不是、哦、新年是讲这些的、哦、如果说这些是新年愿望，不如说是新年妄想啦。我成日觉得新年愿望和生日愿望没什么分别，都是讲了等于没有讲。例如希望世界和平，身体健康，每一年都是这样许愿，每一年都不会合乎期望，为什么还要讲？你可能会说，你没听过生日愿望不可以讲出来，讲了就不灵。 OK OK， 如果照你这样讲，新年愿望一样不可以讲。其实新年还有一些说话经常听到，就是希望新的一年好过旧的一年。听到这句有乜感想？你可能即刻答，冇问题、哦、每个人都希望越来越好。但是同一时间又会听到一些前辈讲，以前好过而家。从他们的角度，以前比而家好，即是过去比将来好、哦、一年好过一年这句说话未即是冇用，为什么还要继续讲？是啦是啦，讲嘢唔好咁偏激，我哋可以试下咁划分啦。好嘅大过年，唔好嘅留喺过去里面。係嘅係嘅，如果用呢个方法，点样分乜嘢係好，乜嘢冇咁好呢？传统係讲钱，一定要大过年，农历新年都有压岁钱，年30万父母会封利是放喺你枕头底，等你可以将财富带去下一年。既然有钱，新一年唔使做， 所以又有人希望新一年唔使做嘢咯。经历呢几年疫情，其实我哋应该感恩过年仍然有嘢做。如果唔系，过去嗰几年冇办法留到自己一啲经验。其实经历呢几年最需要大过年嘅系卫生常识。虽然而家疫情新措施可以放松啲啲，但系之前建立嘅卫生习惯应该继续保持住。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帮紧你。无论2022年有乜嘢愿望未达成，新一年有乜嘢想成真，最紧要持之以恒，当然要加多两钱肉紧。如果唔系，2024年再问你一次，可能答案又是一样。新一年身体健康，开开心心。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生命，生命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是他是他，给我光阴和灵魂；是他是他，给我相亲和情人；是他是他，给我知己和良朋；是他是他，给我天空和浮云，还让我去印下脚印，让我听宇宙星云，让我认识许多个好人，奇人能人同途人，我无穷眼望事实，有我这样共梦明实。我也说他不错，生生命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才有缘力，何日我也对他尊敬，才有缘力，何日也要过得起见，才有缘力，能在世界已很高兴，才有缘力，成败照相以表尊敬，才有缘力，能摘遥遥之星，全赖红红星你。从没有怨力，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力，明白他可见。从没有怨力，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力，明白他可见。生生命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说他不错，原谅我。 命，从没有怨命，明白他可敬，从没有怨命，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命，明白他可敬，从没有怨命，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命，明白他可敬，从没有怨命，狂热爱性命。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鑑。 你哋咧會唔會去食煎麵噶？呢一種嘅面食 有食過，但係唔係 非法， 唔係非法。 因為要做多一樣嘢，就係攞啲面過去個煎麵兜嗰度選食食食。 唔係，我覺得個面嗰個汁。那個味濃得滯， 哦係啊， 對於我嚟講，因為佢一定係鹹啲。 因為你一開頭，如果你叫佢加曬啲水落去，或者加啲湯溝淡佢嘅話咧。又失咗本身佢煎面嗰個風味，係有啲人即係好似中哥一樣咧，會覺得哇，佢就咁食落去嗰下咧會太鹹，咁啊受唔到。我自己咧都係偏向食拉面多少少嗰一隻人嚟嘅，咁啊煎面有時候我都覺得開頭會容易太鹹，咁但係如果去到我就會選擇可能食咗幾啖之後咧。食咗半道咧，就可能叫個廚房就已經幫我加湯，係啦，咁個感覺就已經即係變翻做拉麵啦咁樣。咁睇下你自己視乎點樣中意啦， 適隨轉變啦， 適隨轉變啦。而家咧除咗煎麵之外咧，仲多咗係煎烏冬。 哦， 煎烏冬都係 都係嗰個醬啊， 用海膽咯。依家坊間好中意就係、是、 啊，有啲用海膽啦、啊， 海膽海腦乜都海，咁又俾你煎，即係咪染曬啲汁啊，好鮮味咁樣咯，係嘛？ 係啦，咁佢呢個煎烏冬咧，其實佢有啲街頭當然有得賣啦，即係香港唔知。就冇啦，譬如日本街头，佢真系有啲煎烏冬俾你怎嗌嘅，咁啊上边嗰啲嘅叫做配菜咧，有咩咧？有好多芝士粉啦，佢、哋有好多芝士粉，亦都系，譬如正如头先阿 O 所讲，咁佢哋梗系有啲海鲜啊，海胆又好啊，系啦，虾又好啊， 用钱堆砌出嚟嘅， 用钱堆砌出嚟、 這個、 好啊，我中意啊， 系啦， 中意啊， 海胆喎、 啊，系啊， 海胆啊， 系啊，但系曾经咧，我食过一啲咧，真系用钱堆砌咧，堆砌做错晒，你又海胆又黑松露咁样， 啲味 咁， 其实你都 嘥咗啲海胆，又嘥咗黑松露， 是但。食唔到一樣咯， 系啊， 冇用， 兩樣都貴喎、 啊，系啊，跟住仲要俾啲金箔你咁樣咧，即係真係整色整水，真係整色整水，破壞咗 咩啊？分開食會好啲， 係啦、啊，係啦、啊，情願食兩碗， 係啦、 啊，呢碗咧就食黑松露，跟住嗰碗食海膽，食、啊、完之後咧飲杯熱茶，沖淡曬嗰啲味，跟住咧可能同啲朋友。傾偈傾咗幾分鐘，啲味再走埋啦， 唔需要咁樣啊，係咪？唔需要啊， 係啦，唔需要啦。咁而家咧，其實佢哋有好多唔同嘅煎烏冬咧，佢哋都係會用好多譬如芝士啊、牛油一嚿嗰啲靚牛油咧，就放喺面，咁另外就再加嗰啲bacon 啲煙肉咧，咁啊放喺上面等大家食嘅。咁其實佢而家呢啲就佢哋喺譬如日本街頭鋪頭，佢哋會用呢種嘅方法整啦。咁有啲唔同嘅叫做 recipe 咧，佢哋會將呢、這、一個街頭煎烏冬嘅 concept 咧，都放咗喺自己嘅屋企入邊。 哦， 點樣整咧？咁其實就湯底咧就好見仁見智啦。可能有啲人中意雞湯，有啲人中意豬骨湯嘅。咁睇下你自己喜歡用邊一隻。咁而家既然叫得你喺屋企整，咁你梗係唔會話搞到好大壇嘢，又自己去到即係攞十隻雞出嚟燉啲精華出嚟咁樣啦，就唔使嘅。咁呢個咧咁簡單嘅版本咧，即係2023年嘅時候就睇下大家會唔會嘗試，就喺坊間都有啲叫做湯包咧，有啲。湯包其實你將佢本身都已經好濃味嘅，有啲係雞，有啲係豬，有啲係野菜。咁你將啲湯包咧，你煮嘅時候，例如佢500ml水，你係將佢咧煮到佢收咗水，可能變翻200ml。咁其實嗰個湯咧都已經好濃嘅咯。 係， 好啦，嗰個湯好濃啦。咁你就可以就喺坊間有好多而家都唔同牌子嘅烏冬都有啦。譬如有冰櫃攞出嚟嘅，有啲就一包包嘅你自己煮。咁我都偏向咧。 叫大家先過一過河先嘅，咁啊烏冬咧就過河，咁啊順口啲、滑啲、彈牙啲，同埋咧會冇咁嗰陣烏冬有陣時會有啲粟味。好啦， 係咩？ 係啊， 雪藏味定係粟味咧？你估 有啲烏冬咧，如果佢唔係雪藏，唔係冰鮮嗰啲咧，即係唔係冰冷藏庫嗰啲咧，佢容易就咁一包打開，你就咁包入個湯入邊咧，佢係有少少好似麵粉粟咁樣嘅味道，咁呢啲係啦。呢啲就要留意，咁你呢個就要過一過河，即係煮咗佢，再過一個冰水，咁嗰陣味咧就可以清除咗，係啦，洗咗佢，咁啊好多。好啦，咁呢一個嘅烏冬咧，咁亦都係即係希望大家係冰鎮咁樣食啦。咁你就加翻嗰啲嘅湯嘅時候咧，其實都唔使話好熱嘅，正常温度落去都已經 OK。咁如果你又想再嗱，我頭先話過。坊間有啲廚師佢哋已經會落芝士啦，落牛油，甚至乎落 bacon 啦。咁呢啲其實都係好簡單嘅料，大家超級市場都買到。咁個湯你自己就揾翻一啲可能日式嘅湯包，你自己濃縮咗佢去做，然後咧就再買啲芝士粉翻嚟，再買牛油，你再落 bacon 都得，或者好似阿歐頭先所講嘅。如果你揾一個 攞一板海膽落去， 係啦，你落一板海膽落去，咁你嗰個湯咧再落少啲，譬如100ml嘅， 落啲雞湯清雞湯，係 啦，咁令到啲烏冬咧就唔會，因為烏冬其實幾容易黐埋一嚿。咁如果你話要想食到煎麵嘅效果嘅話，咁你就唔好令到佢咁黐埋咯。呢個湯如果你嫌佢唔夠結身嘅，你可以咪加啲粉落去撈撈佢，咪就變咗芡咁樣咯。其實都係一樣嘅啫。咁視乎你自己本身嗰個湯包，你買嗰個味道係啲乜嘢。好啦，跟住你就自己去到整呢一个嘅乌冬嘅时候咧，其实有一个少少整乌冬同整拉面嘅技巧。你见嗰啲厨师咧，咁佢落个面啦，落完个面之后佢好有型啊，甩甩甩甩走啲水， 系啊， 倒落个碗嗰度啦。但佢每次上碟嘅时候，其实都好靓嘅。 系， 咁我窍门咧就喺边咧，你就攞嗰啲攞支筷子，插入去乌冬入边，你将成板乌冬或者拉面一拉高佢。拉到几高之后，一铺布咁样拉上嚟，然后慢慢平放翻落去。咁你就發覺嗰個面咧就好似係啦，鋪得好靚， 面就易夾啲咯， 面就易夾啲。 烏冬好難噶，大力就會 係啦，所以 細力咧就會錘翻嚟。 所以呢只烏冬咧，你咁樣整嘅時候咧，你就唔可以用嗰啲非常粗身嘅烏冬，用翻啲幼身少少嘅烏冬咧，咁就可以做到呢一隻咧。而家喺日本都非常之 hit 嘅，即係煎烏冬。咁佢仲有好多唔同食材，其實大家都可以選擇嘅。咁視乎你自己個人喜好。如果你嗰個你用豬骨湯包嘅，你咪可能襯托出一啲譬如肉感多啲嘅，咁會個口味就會啱啲啦。如果你係用雞湯嘅，咁你咪自己即係難聽啲講，你白切雞你都可以擺喺上面做料噶嘛。咁如果你話係用一啲野菜湯嘅，咁咪容易啲搞。 擺翻個海膽啦，都 擺翻海膽咪梗係最好啦，最殺食啦。呢個大家可以試一試啊！ 我的享樂時代。 喂，今日咧就都系公众假期嚟噶嘛，咁如果大家听完晨光嘅，可以谂喂，有啲咩活动又唔需要咁 heavy 嘅，咁亦都可以一家人去下嘅话咧， 嗰啲一个钟头行完嗰啲山，系啦，又可以打到卡。 小白嗰啲所谓唔 heavy， 即系小心啲。 好 heavy， 真系好 heavy。 佢行个山都行，即系咁跑三个钟。唔係好 heavy 啫，即係佢係嗰啲嚟㗎。 唔係，咁我都會停低休息嘅，唔係全部跑嘅。 但都係跑30K 咁。係啊，嗰啲我望到三秒鐘，我都停低。 尋日都17K，係啦。好，我哋講翻呢個今日嘅活動咧，要多謝康文署。因為康文署咧，其實喺12月29號，上年12月29號，佢係幾日之前？ 幾日前啫嘛？ 幾日前啫？推出咗一個咧叫做康文賞花情報。 哦。 咁呢個網站咧，三個 W 跟住 FA 即係花啦，三個 W FA.gov.hk 啦，政府嘅。咁佢咧就可以俾市民適時咧就掌握得到最新嘅賞花時間。 A 啊，唔用花， 佢唔係用 flower， 佢用 flowers 都用啊，用 A 用花，係啊，咁幾更加容易明解， 食得靚啊，呢個食字食得靚。 係啦，咁啊，其實佢除咗嗱最近就紅葉啦，紅葉啊非常之有有睇頭啦。咁但係其實講緊每一年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花嘅， 好似有啲地方有櫻花啊嘛， 係啦，冇錯啦。咁佢最近就當然係要講呢個紅葉啦，亦都即係紅葉其實有幾種嘅，包括咧就係風香，咁根據翻呢個政府網站顯示，就譬如落雨羽毛嘅雨，落雨杉同埋水蟲咁樣。 落雨杉依家最 hit 喺邊度睇喎？濕地公園喎， 係啊， 係啊，好遠咩？ 湿地公园附近住啲人又觉得你依家做紧嘢嘅地方好远啫，远同埋近系相对距概念嚟。 交通好方便，而家好多地方交通都好方便嘅。 今日咁 dry， 去啲湿啲嘅地方啦，去湿地公园。 好啦，嗱，咁今次呢一个咧，康文署嘅新嘅一个网站啦，佢唔系一个 app， 佢一个网站啊吓。咁呢个网站咧，亦都会提供咗咧就八种受欢迎开花呢个植物嘅开花资讯。头先提过，譬如红叶啦。中国头先讲嘅樱花啦，仲有就系黄花风铃木啦，因为每一次出嘅时候，大家都好有人气噶。黄花风铃木、红花风铃木，其实红花风铃木开先嘅、 哦。我冇见过红花风铃木啊，定还是我唔知嗰种品种叫红花风铃木？ 可能冇啦，因为黄色太抢啊。黄色咧喺个市区入边，人一哇，你咁佢系鲜黄色嗰只咧，仲喺一棵树上面咧，就好容易欣赏得到。咁如果你话红色嘅，好容易就会同譬如洋紫荆啊，或者其他红色嘅花就容易捞埋一齐嘛。咁啊，仲有譬如系公分羊蹄甲啊、杜鹃花。大花紫薇以及就荷花等等啊， 大花紫薇，啊、我识个紫薇，唔系大花紫薇、啊， 我识个紫薇系斗数嚟噶， 我识个紫薇好多年前啦， 我识个紫薇姓叶噶、啊， 好。咁然後咧，佢就話到，其實喺政府唔同嘅公園入面咧，都有唔同呢一類頭先以上所講嘅植物咧，大家係可以欣賞得到嘅。咁但係咧，今次咧就真係歸納翻佢所有呢一個嘅平台啦。咁我有撳過呢一個嘅網頁嘅，一撳入去嘅時間咧，咁已經見到係屬於康文署啦。咁另外咧，佢已經將我頭先所講嗰八種嘅花咧，就歸納咗八個唔同嘅 column， 即係八個唔同嘅位置嗰度咧，咁大家可以撳嘅。例如而家呢一排咧。hit 红叶啊嘛，咁你就可以揿下大大只字就写住红叶嘅，咁佢就已经话咗俾你听，红叶情报，例如咧嗱，就咁一睇就见到北区公园，佢以五个嘅红叶花红叶咧去到做指数嘅，系啦，咁你见到北区公园、青衣公园都系四朵嘅红叶嘅，咁所以嗰个欣赏指数其实都相当高噶啦。另外佐敦谷公园咧就系三个红叶。香港獨植物公園就兩個嘅紅葉嘅，咁、哦、大家就可以咧一上翻呢一個嘅網頁上邊咧，咁你話今日喂仲有時間， 依家最勁就係依家最勁係青衣公園四係嘛？ 青衣公園同埋北區公園， 北區公園同埋青衣公園都係四喎， 係、啊，咁大家就可以即係睇翻呢個網站，咁有花可以睇嘅時候咧，咪即刻上去。你譬如你今日少少時間，你又唔想白行一檔去到原來冇紅葉睇嘅，咁你一上呢啲網站、 啊、 你就知啦、 啊。 小白呢個提供幾好，可唔可以講多次個網站出嚟聽一聽咧？ 個網站好簡單啫，咁就係三個 W 啦，然後 fa.gov.hk， 即係花 .gov.hk。 好啊，咁啊賞下花啦，大家。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